病例，五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全美国已经有29个州份宣布停课。意大利新增3590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单日新高，有368宗死亡病例，累计1809宗。意大利受感染的人数累计超过24000宗。疫情持续未受控，意大利公共医疗系统备受关注。疫情严峻的伦巴第大区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但当地官员向外界透露难以再向米兰一带提供救护车辆。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主席泽亚呼吁民众自我隔离，避免前往医院增加压力。他警告，如果有民众不听劝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他会宣布戒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4点，跌519点，总成交金额3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2.4跌12.8，阿里巴巴183.1跌8.6，友邦保险67.25跌1.85，中国平安78.1跌2.3，建设银行6.26跌8仙，中兴通讯26.6跌4.4，小米集团10.44跌5.2，美团点评86.15跌2.85。汇丰控股44.45跌1.25，盈富基金23.8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9.574，瑞士法郎8.163，澳元4.77，加元5.609，新西兰元4.693，欧元8.623。每百日元兑港元7.2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93。日经平均指数报17504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4180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2.18美元，卖出153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就挤塞，路尾排到中港城噶，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在九龙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美孚桥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弥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支路落翻去伟业街挤塞，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 屯門公路丁九橋九龍、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和黃竹坑道郭亮雄橋面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讀後駕駛無論有沒有影響你的駕駛能力都是違法。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啲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初小组冠军魏海宁的故事啦。 我叫小乌龟啊，爸爸成日话我哋小乌龟一出世就系业主。 就读小学一年级至到三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初小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四月七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啊，早晨啊，家居田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系我系家居田， 家居田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早晨， 系啊，阿田，头先你又错过咗一个咧历史嘅一刻啦， 点啊，又有啲咩画面系又系奚落我啊，定 唔系奚落你噶， 唔关你事，好重要嘅， 头先我特登创造咗一个机会咧， 唔系啊，呢个唔系第一次啊，我上一次都试咗， 但系你上次有人喺度啊嘛， 上次有人喺度嘅， 系咯， 系啦。 咦，你特登咁样制造呢个机会俾佢啊？ 系啊， 头先 啊， 我特登啊，我特登啊，其实我根本就唔中意落去攞早餐嘅，我特登落去攞咗个早餐。 你又真系唔啱嘅， 系啦，我 制造嘅机会太恶。 系啦，我明明都唔中意食早餐嘅我个人，跟住我就同阿祖阿祖嗱，我话俾你听， 系 一间咧就到交通消息， 系 交通消息咁点啊？嗱，好简单嘅啫， 系你一呢度就揿嗰度， 系啦，你左手揿熄嗰条飞弹，等佢个新闻完咗就完咗啦，右手。 手咧就揿着另一条飞打，咁即系点啊？跟住就会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台号噶啦。 系 双剑侠逼天下无敌啊！你 O 唔 OK 啊？唔 OK。 系啊，我话唔 OK， 因为得翻我一个喺度。喂，我真系心谂噶喎，喂，大家嚟事有咩事嘅话，冇人救到噶喎、 啊。 我净系识得揿一个掣，嗰、那个掣就 系 开麦、啊，开麦就唔错。但系嗰阵时要用一扎嘢要播噶嘛， 啦 又系错噶嘛。所以你问我惊唔惊？我惊，但豪仔话唔得。你佢真俾鼓勵我， 係啊！ 呢個鼓勵咧係有少少咧，你要學識你就一定要試， 係啊！ 所以咧我就話好，咁就試啦。咁佢問完咗之後，我就再三問多一次， 係咪撳呢度再撳呢度？ 即係咁啊，係咪即係咩咩咩咩之後啊？交通之後，交通之後咧係咪即係財經之後啊？即係嗰啲我問咗一大扎嘢之後， 我好準確咁話俾佢聽咧，嗰、那個over over 嗰句説話就話。交通消息再见， 系啦，咁呢句又真系听到好熟噶嘛，系先仲系 Didi 把声啊嘛， 系啊， 好似头先 Didi 同我一齐见证住咁重要嘅一刻。 早知我就过去同 Didi 讲，Didi 啊，你特别照顾阿祖咧，你嗰个交通消息再见，阿祖咁 啊，跟住真系， 系啦，咁跟住我就极速上去攞早，落咗去攞早餐啦。我一上嚟嘅时候，你见唔见到？知唔知阿祖嗰阵时个形态系点样？ 点啊，好自信咁嘅 样。唔系，你觉得佢个样系点咧？手势啊，动作系点样？ 哦，应该仲系个 panel， 仲系嗰只手仲系揿住个 panel。 冇错， 我会形容少少咧，似一只螳螂嘅，因为咧嗰两个仔咧就一个喺左手边、右手边，我要抹开咗对手嘅，但系我硬咗睇，由阿豪仔落去攞早餐嗰一刻开始咧，大约我系hold 住咗，嗱未揿掣之前，我系 hold 住咗两分钟，以备不时之需。其实而家个膊头咧系有少少紧嘅， 冇错， 系啦。 你要叫你去学琴噶啦，去学琴会吓，不如耍自如啦，对呢个咁阔嘅panel。 唔係，我覺得佢嗰個動作咧，似係咧鋪牌好大啊， 係咪 啊？即係佢鋪牌好大咧，直情撳住咧，唔好喐啊，唔好喐我鋪牌啊！ 咁你就唔夠了解我啦。通常我鋪牌好大咧，我扮冇嘢嘅。阿 田 咧鋪牌好大咧，哇！由佢摸第一隻發料珠，咦？ 快啲啦！ 鋪牌好靚喎， 係啦， 佢好緊張嘅，潮熱㗎，佢會即刻。 我上次難得咧，同我老婆啲 friend 咧再打咗次牌，好耐冇打過啦，叫台灣牌咧。竟然咧，我有得食糊，你知我緊張到咯。等陣先，我想問個問題，做咩？佢話我食咧嗰只牌係點啊？擺喺出邊定擺入邊啊？咪擺入邊食唔到咁樣。 跟住你 係啦， 啲朋友就話， 啲朋友唔信啦，朋友 收埋個口入邊啦咁啊。 係啦，佢話你攤出嚟得噶啦，咁樣就真係食到喎。 係 哇，所以咧。大家都是經驗少，自然就緊張啦。我鋪牌又緊張啦，所以 都係啊，梗係啦。經驗少有時係經驗係冇添噶嘛，係咪？係 啊，第一次，所以成日都話好緊張。咩嘅第一次都好緊張， 係啊，咩都第一次都好緊張啊！嗱，我哋今日翻到嚟咧，大家就咧即係已經覺得咧成個世界唔同咗啦。 真 係 好 hot 啊！啲 topic 係啊，我已經你知我諗到個爛 gag 啦。 咩啊？ 我上個禮拜啊就俾風球影響咗。 咩风球啊？ 有风球你知唔知上个礼拜？ 唔知啊， 真系唔知啦。 咩风球啊？ 系啊，我即刻谂到个冷 gap 咯，就 系。系啊，有个风球。可唔可以解说下咁样？ 如果 烧唔出啊？ 如果一个城市封锁咗就叫封城，一个关卡封咗就叫封关。咁一个地球封锁咗，咪叫风球啊？ 哎呀，或者封癫咗啊？即系你会见到咧， 真系风球啊！而家 真系，你讲又啱，即系已经讲紧咧，唔单止净系咧，即系之前就香港啦，或者中国嘅地区、亚洲嘅地区咧，就多呢啲确诊嘅例子啦。去到咧，真系喂，不论你系南半球又好，北半球又好啊，呢个球啊都系乜嘢啊？抢厕纸啦，抢食物啦，因为咧有啲嘅地方咧，佢哋有啲嘅朋友就决定咧唔得。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嘛，買定兩個禮拜嘅食物喺美國， 哇！ 到佢哋排住等超市開門啊！ 嗱，如果我再下一城呢、這個冷 g 你估唔估到啊？ 星 球就成個地球都封咗，我上個禮拜就經歷咗。马上封， 哇！咁大件事你都够谂将自己 咪知人有自信咯。 好， 系咩嚟嘅？ 六咧就跑马嘅， 早两日 马 上封，我经历咗，仲要边个话俾我听嘅？一朝早起身，马上封，唔系嘛？ 我估。我知道你讲紧嘅 系 乜嘢啊？ 系啊，因为咧好多有雇主嘅，佢都知道吓，唔系法咁样。 你马上封，你搞到我马上封， 唔系我呢个仲要系双重食字嚟嘅。 系啊， 因为马尼拉封咗啊嘛。 系啊，同埋即刻封啊嘛。 佢即刻封咗，我话说咧，应该系我冇记错系礼拜六。朝头啊，礼拜日啦，好似系礼拜日朝头早我起身咧，咁就啊礼拜六啊，礼拜六我起身，跟住咧姐姐突然间同我讲，我就话 Sir， 你买咗机票未啊？帮我咁样， 因为本身系几时？因为佢系完成合约， 系啊，因为总之佢就要翻去啦，我哋要 Sayonara 啦咁样。咁本来我同佢买机票咧，就讲到明系3月31号咧，咁啱啱好就好似一个月份结束咗，我就话买咗啦。佢咧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就。 即系你知我惯咗，好似俾女人喝咁样咧，我直情 feel 到好似佢系，好似阿田闹紧我，我话喂你做过啲咩未啊？咁样， 你真系低微到咁嘅， 好低微。 屋企个姐姐， 佢知我几紧张。想你买机票，我买咗啦，买咗啦，我买咗。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 买 咗啦。我仲要同佢讲话，你真系买咗啊？ 仲要加多女权当道，所以你生两个仔谂住支持你，点知嗰两个仔都系支持阿妈同埋姐姐嘅，真系。 佢仲问我话你系咪真系买咗？我 Sam 虚咗咧，争啲想攞手机出嚟，琴晚买噶，琴晚买咗俾你睇证据，几惊啊！跟住佢就话：哎呀，你真系买咗啊！我话点啊？有咩问题啊？佢话你唔知道马尼拉个机场封咗咩？我话唔系啊嘛，嗱真系，我话几时讲噶？佢话。琴日啲姊妹话俾我听，我琴日你唔话俾我听嘅，我买咗， 你一早就买啊？ 唔系我琴晚买，礼拜六我即系我系礼拜五夜晚先至买噶。 哎呀， 我礼拜五夜晚先买，咁 真系说时迟 那时快啊！真系， 你真系永远都喺呢啲咁样嘅黄金时间啊！你真系入到个黄金入球嘅， 就系啦， 尽责咁样又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就你讲紧呢个咧就系马尼拉啦，咁你都知道啦，佢哋嘅总统咧，即系有阵时佢哋嗰啲紧急嘅宣布啊，都估佢。所以马上佢就真系马上，因为咧星期日啊十五号啊，即系已经开始咗，今日都十六号啦，系咪？佢会将佢哋首都马尼拉咧封城啊，即系禁止所有咧进出马尼拉嘅海陆空交通啊！咁你姐姐系咪一定要去马尼拉噶？ 原来第二个机场都唔得啊！ 哦，系啊， 佢话第二个机场都唔得，佢一噏过另一个名咧，跟住佢话嗰度都冇办法飞到噶啦。 因为咧佢就话咧就菲律宾嘅国内嘅航班啊，就无法咧进出呢个马尼拉嘅，所以意味住咧就即系马尼拉封城啊，马上封城， 佢叫做马尼拉封锁线，系啦，剩咗条， 仲话会 last 一个月添啊， 系啊，冇错吓， 我都话咧系佢封咗啦，即系佢系唔俾入啊嘛，但系都唔俾出啊， 出都唔俾啊，如果唔系点叫封咯？ 国民都唔得咩？ 唔得，佢话明佢话明，即系你赌神封牌咧，就唔会话兔女郎就可以开张牌嘅，冇嘅，封咗就封咗。 因为我哋譬如我哋即系。有封嘅，但系问题系，即系可能有啲人唔得咁计啊，咁计啊。但系佢，譬如嗰个国家嘅居民咧，佢系可以入翻嚟翻屋企噶嘛。 佢今次系好完整啊！佢今即系佢唔系话封人咯，佢而家唔系封人啊，佢而家系封墙，佢成个墙封咗。就算你话你识阿总统都入唔到去噶啦，而家。 但系佢系封马尼拉啫，其实有第二个机场都系唔得，系咪啊？ 唔系，但系你要入去翻佢个地方啊嘛，佢要去马尼拉啊嘛。 嗱，我唔知，即系我觉得如果 佢姐姐嗰边喺佢个家乡嗰度传翻嚟咧，佢已经知道系冇办法走。我仲上司话：，咁你使唔使？我仲好低能地咧，我话：，咁香港去唔到马尼拉，我仲以为歧视香港啫嘛。我话：，咁你飞去新加坡再转得唔得？佢话：，想唔系啊，系成个机场 shut down 咗啊，咁样。咁我就知道冇计啦。 所以咧，即系你就咁睇嘅时候咧，都见到咧，即系。几影响啊！起码两类嘅朋友，譬如豪仔，你个姐姐需要本来咧翻去菲律宾嘅， 系啊，我而家要延长咗佢咯。 即系佢，但系佢愿意，即系啊咁。 佢冇得唔愿意，佢都走唔到。 但系佢愿意做耐啲咁样系嘛？ 唔系，亦都系唔到大家唔愿意。系啊，因为我有亦都好傻咁问佢话：，咁你冇地方去噶咯？佢话冇啦。 你系咪怕我走啊？咁样啊？你无情到咁样啊？ 佢话我留喺度咯，得唔得咁样？我咁梗係好啦，我嫌得你留多陣添啦，真係幫幫手啦， 啱 啱係啊，你唯有咁樣，而家拖就成個月噶啦嘛。咁但係咧，我去 cancel 機票嘅時候咧，都要再提個醒咧，俾各位朋友咧，真係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買官網嘅機票咧，同埋你去旅行社買機票咧，原來又真係有啲唔同噶咯。 你自己係咩？ 我就係例牌咧，去咗唔同嗰啲旅遊網站度買啊嘛，諗住就快靚正啦。咁結果咧，我馬上就知道咗。要改机票啦，咁我开头仲盲中中咧，就打咗航空公司咧，谂住喺嗰度改嘅，点知佢好快已经同你分咗装限咧，唔好意思，亲爱嘅乘客，你购买嘅机票唔系喺我哋本官网度买，我哋不能够。代办任何更改行程嘅计划咯， 即系你就 要自己打翻旅行社， 打翻去旅行社，系啦，即系嗰个再帮你搞咁样。 系啦，咁咧佢都唔系麻烦嘅，纯粹时间长啲啫。我打咗一个钟头电话咯， 系 啦，先至搞掂咗。咁但系都 OK， 即系嗱呢个时候咧，你就要自己留意咧。如果你系官网嘅，就搵翻可以去翻你原本嘅航空公司，可能网上已经改到。咁但系如果你系透过 agent 嗰啲咧。 冇咗呢个服务啦，你要自己人肉等电话等好耐咯。 咁系咪全数退翻啊？曾志豪 啊，系啊，嗱，又好得意喎。佢咧、這 個，我谂呢个资讯大家都会好想知，因为嗱，呢、這个就系、是、其中佢就系菲律宾啦。咁唔系净系姐姐系菲律宾噶嘛？ 好多 其他，好多其他人都会想去噶嘛。 系啊，佢话咧，原来有一啲航空公司咧，佢俾你免费改机票。 O、okay、 K， 免费改机票，不过有时限噶。譬如话你可以唔知改到一年内定半年内咧、嗯，但系咧佢未必俾你退款噶。反而咧，我嗰、那个旅行社嗰度咧好搞笑嘅，佢同我讲咧，佢就话帮你 check 过啦，你系琴晚订嘅机票，你可以咧免费取消。 系， 跟住我就话，但系我就好傻咧，我话唔系，我想改日子，如果改日子你要补钱。 哦， 取消啊！ 成张取消咗， 梗系取消 啦。到之后佢知道嗰啲情况系点。如果唔系，你已经排咗一个钟头喺讲电话啦，又要再做一次，仲烦添啊！ 同埋我都提醒大家咧，如果你真系譬如你真系好想去嗰个地方旅行咧、 嗯， 譬如话咩日本啊、咩英国诸如此类，甚至乎系你姐姐要翻去乡下嗰个地方咧。你都唔好咁老定啊！即係佢而家個總統就話4月15號到呢 就 可以解封 啊 嘛， 係啦。 我開頭我同姐姐商量都話，我如果幫你改機票呢，我改後多兩日穩陣啊。我話鬼知佢15號，佢無端端如果嗰日呢，即係大家嚟試下仲係未控制到嘅，佢延長咁點算啊？咁樣 其中一個我哋唔係專家嘛，有一個嘅報道呢就訪問咗一個叫做香港家庭用工雇主協會嘅主席，咁跟住呢好明顯呢，佢就會對於個菲律賓嘅情況啊、旅遊嘅情況有了解咁樣啦，係咪？佢話呢今次呢直立當然係佢估計，亦都話外界有啲嘅估計就係話，究竟菲律賓嘅疫情而家係乜嘢嘅狀況，導致佢哋嘅總統突然之間要下令封城呢咁樣。咁佢就自己有一个咁样嘅估计嘅，佢就话总统要封城，肯定疫情唔简单。 系， 就算呢个时候，譬如你哋签 总统要封城，肯定有内情。 系啊，那个内情就系话咩啊？就算如果你有啲嘅姐姐本身已经签咗约，准备要过嚟嘅话咧， 都唔俾出。 你因为其实佢如果封城就 出 入口噶嘛，系咪？但系就话就算佢俾嗰阵时咧，大家都要谂一谂住先。 系， 因为究竟需唔需要？就算喺菲律宾嚟到香港嘅时候，你再揾个地方俾佢隔离14日啊，各样嘢先至同你屋企嘅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去 正路要、啊。 即系你谂下。但呢个而家未必有一个咁样嘅措施喺度噶嘛，但可能雇主自己需要考虑下，系唔系需要咁做？ 阿天，你有冇问过你姐姐啊？ 唔系啊，有啲雇主系话租酒店俾啲姐姐14日住咯，即系咁。 要啊要啊， 但有啲雇主佢哋自己选择咁做，但我估计未必个个都会选择咁做。 哦，唔紧要啊，而家酒店好平啊。 哦，系啊！ 如果酒店真系平到你真系嗱，你俾佢住好啲几多钱啊？300多蚊住好啲， 系 啊！咁你 都会有担心噶嘛？如果你个姐姐喂第一次嚟，系咪？你一嚟就去酒店，你自己去住14日先啦，咁样哇，去咗边唔知噶嘛？又会惊噶嘛？ 我谂个姐姐都惊啦，其实佢都唔敢走啦。 系佢第一次嚟到吓，做咩你姐姐㧬我去入去酒店住，又唔俾佢做其他嘢？ 但系咧，我估咗嗱，阿田你又可以一齐研究下。我怀疑咧，未必系菲律宾咧爆到轻轻含含。 我都系咁谂， 系因为佢 保障自己 的 国民， 佢系似咩咧？佢唔系当自己系菲律宾，佢当咗自己系金正恩。 啊，系啊， 真系 仿效下佢。 即系喂，金正恩佢个 day one 已经封咗成个国封咗啊嘛！我真系觉得咧，菲律宾咧可能佢见到喂。你姐姐咧，佢喺边度嚟啊？香港翻去，又或者喺新加坡啊， 新加坡都多， 加拿大都有噶嘛。 姐姐 我哋都话加拿大都有啲外佣姐姐噶嘛。喂，佢如果呢啲姐姐佢放假咩翻嚟咧，我谂我系菲律宾总统，我见到成个世界而家爆到咁咧，我唔冚牌嘅话咧，我真系惊你换咗我只牌而家。 咁真系啊，因为搞到我哋都喂，其实佢哋都可能好吃力噶。 我觉得未必系佢里边爆得好紧要，因为我听我姐姐成日 update 翻咧，佢哋啲资讯咧。佢哋嚴到都話啦，最開頭咧，佢哋已經隔離咗，唔俾話香港人，即其他國民唔入得菲律賓啦。 係， 佢自己居民入去都要隔離啦。 佢哋都算幾早啊，做咗呢類型幾強硬嘅措施。 而且佢哋嘅隔離咧，我想話咧係好好即時到咩地方咧？佢話係要喺機場裏邊隔離㗎。 哦， 係 啊， 即 佢有咁個地方俾 佢有啊。佢話佢機場隔離咧有個地方咧，直接就 喺機場隔離有個地方俾佢隔離啊嘛。 係啊，佢直唔係，但佢唔係好似香港咧，仲要經過一段交通啊嘛。即其實本來係正常嘅，你冇理由個個都喺機場度。但佢話佢講俾我聽，佢話唔係㗎，菲律賓機場附近嗰度咧，總之你佢當係附就近㗎啦，直接喺嗰度隔離咯。佢話原來就係受住佢哋上一次咧，我唔記得佢話係有嗰啲禽流感、 猪流感 定系咩咧？佢话佢哋上次已经经历过一次咧， 收咗啲教训。 系啊，所以咧，你唔好以为话，菲律宾咧好似相对咧唔发达咁样咧，原来佢喺呢个时候咧。 好劲噶！ 我谂可能咧有好多咧嗰啲叫做已经发展咗嘅国家或者欧洲、美国大国，都反而可能可以参考一下佢走埋阴啲嘛。 系 啦，真系大落后啊！我哋翻嚟都可以同你讲下，即系呢个时候你想去外边旅游咧，听下呢啲歌算啦。 系啊， 特别罗马唔去得噶啦。 同埋恭喜下佢啊，做咗爸爸，恭喜晒， 恭喜 晒！ 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9%啊！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啊！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还要共你看每一幅画，挤拥得很要和大卫合照吗？再跟你观光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不足两星期再次紧急减息，减幅多达一厘，并大规模重启7000亿美元量宽措施，加入更多嘅债券，买入更多嘅债券。全球六间嘅主要央行亦都联手增加美元流动性。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发声明话，各国积极使用不同政策工具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他说疫情已经令环球金融市场大幅调整，港府亦都跟随外围出现波动。不过余伟文强调，市场如常有序地运作，港元汇率和利率大致保持平稳，银行体系保持稳健。他说港元拆息应该会跟随美国减息而相应下调，不过实际的调整仍然会受市场对资金需求等因素影响。至于全贷息率就取决于各银行本身的商业考虑。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表示，在英国读书的女儿需要到当地医院实习，虽然是负责高危的工序，但老师不准许女儿在实习期间戴口罩，学校亦都未宣布会不会停课，担心如果回香港因为未能够完成考试和实习会影响学业，所以仍然未决定几时回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不少在英美读书的学生赶着回香港，国泰航空会在今个星期加开班次，或者会改派大型飞机到英美。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不少大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亦都有大学已经停课，相信在英美的留学生提早回港没问题，但有部分交换生因为前往当地就学的时间不同，或者需要留在当地实习，或者未能够即时回香港，期望特区政府透过住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仍然留在当地的港人登记，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先后对欧洲神根地区国家以及爱尔兰、英国和美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由香港出發的歐洲團多數有跨境遊的行程，目前大約有十幾團，大約400多人在神根公約國的地區，需要趕在明天之前回香港。旅遊業議會已經盡量安排，但由於經土耳其和亞聯酋迪拜返港的中轉機可能減少航班，未知道旅遊團能不能夠趕及在明日實施家居強制檢疫限制之前返香港。他表示受疫情影響，旅遊業界已經進入冰封時期。政府早前成立的300亿元抗疫基金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期望政府推出新一轮的抗疫基金，协助和支援企业为员工出粮，以免大规模裁员。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本港过去两个星期的情况令人担心，40多宗确诊个案中，70%在潜伏期曾经外游，亦都有人没有申报有病征，担心香港已经出现隐形传播链，并在一个星期之后陆续浮现相关新增个案。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政府限制曾经到已经出发红色外游警示国家的非香港人士入境，以集中资源处理曾经到相关国家的香港居民，包括为所有人做病毒检测。他又认为政府可以在入境人士过关的时候加强警告，并检控未有如实申报的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2点，跌620点，总成交金额4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8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元，跌15元；阿里巴巴184元，跌7.7；中国平安77.75元，跌2.65；友邦保险67.45元，跌1.65；中兴通讯24.8，跌6.2；建设银行6.22，跌1.2；小米集团10.48，跌5毫；美团点评85.4，跌3.6。汇丰控股44.2，跌1.5；中国移动52.2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51，澳元0.615，加元1.385，新西兰元0.604，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49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07美元，卖出154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系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挤塞噶，龙尾喺中港城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油荔村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的。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怡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来香港的变化很大，但是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们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你与这地方，还用你诚意将心照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佢今朝翻嚟嗰阵时咧，就俾咗个好大嘅任务，我就去揿掣。揿咗个掣之后咧，我发觉咧，其实凡事都唔系真系咁困难嘅啫，系咪？按 panel 啫嘛，系咪？有呢个好拍档鼓励我、刺激我同埋逼我去做，系我坚持有个逼字嘅。但系人就系咁衰噶啦，你唔逼嘅话，你点会做得到啊？系咪？我成功揿咗两个掣，播咗个新闻，所以我都觉得啊，扬名立万嘅第一步啊！多谢晒你嘅鼓励啊，曾志豪。 唔使多谢我，系咩令到我可以有呢种信心，俾你留喺呢个 panel 度揿掣啊？就系攞早餐嘅意志真系好强，好肚饿啊！唔攞早餐唔得啊！但阿祖亦都无负我哋嘅所托啊，成功咗啦！喂，口罩骗案啊，真系要小心啊！我而家要同你讲咧，有两类型嘅口罩骗案，第一类咧就系、是。有钱冇罩，系啊！有超过200人咧代入咗呢个口罩骗局啊，最高损失110,000。咁啊，而且咧骗徒咧今次嘅绝招系咩咧？就系佢会俾啲假希望你嘅，即系所以我点解咁想同你分享咧？就系、是。点解会叫做俾假希望呢？佢话好多事主咧，明明买口罩嘅时候咧，对方就不迟迟都冇货交，咁本来正常咧，你就应该起疑心啦，你可能就会报警噶啦。但系呢个骗徒咧喺嗰个个案里边，佢就话咧，每到俾人吹到咁上下咧，佢就会话嘿嘿嘿，我有啲应急口罩俾你顶住先嘅。咁啲应急口罩就係呢个假希望啦，因为每次呢你就嚟即係想爆煲要报警嘅时候呢，哦又唔係喎，佢又永远有少少嗰啲嘅口罩呢塞住你把口。我觉得呢啲似係咩呢？似係以前嗰啲债仔呢争钱还唔到呢，还住息先，还住息先，係啦，起钉啊，俾住啲利息你先咁样呢。但你只要去到最尾呢就 本金咪收唔翻咯，因为佢呢啲全部咧就系假嘅，冇呢啲口罩喺个手度嘅，纯粹系咩咧？纯粹就系咧偷咗人哋嗰啲口罩相，就当系自己有存货，然后就摆咗上网度咯，所以。在今次呢个口罩骗局里面呢，你记住要留意两样嘢。第一，嗰啲应急嘅口罩呢，你唔好俾佢呢一啲短期嘅甜头呢就呃咗你。因为点会有短期嘅货但就冇长期供应先得㗎，係咪？即係特别系呢啲假希望呢，千祈唔好信，千祈唔好信。第二，如果你见到网上面呢有人话喂我有好多口罩嗰啲相呢，各位你要留意一样嘢啦，唔好淨係睇呢有几多人帮衬佢，因为呢可能大家一齐做骗局㗎，因为佢呢个口罩骗局里面有200个人一齐中招。咁如果呢你话你见到有200个人同佢有交易记录，即係佢信得过啦，咁你咪成为其中一份子囉。喂，咁即係点样可以 check 啫？嗱，有人教咗一个方法好好嘅。佢话啦，你可以试下用呢图片搜寻图片呢个功能。大家要听清楚，如果你在网上面呢，你见到有人呢就话我有好多口罩，仲话呢我有相为证㗎，影咗张相俾你睇嘅话呢，你要留意呢张相系咪人哋转载嘅呢，佢会唔会偷咗人哋第二个超级市场啊，人哋嗰啲货仓嗰啲口罩相呢，而家佢揭发咗就系咁囉。所以你记得要用呢网上面嗰个功能呢，就系图片搜寻图片，你可以将呢张图片摆上去一 search， 你就会知道咦原来呢一张相呢系嚟自某一份报纸嘅。咁即系唔系你啦，即系啲货根本就唔喺你现场啦，系咪？嗱，一定要留意啦。第二个要留意嘅地方系咩呢？原来连俾钱都有学问㗎喎。佢哋话呢，如果你想追返呢啲钱嘅话呢，千祈就唔好用呢转数快或者银行入数。佢话呢啲呢係好难可以追讨到呢有一个固定嘅一个付款嘅项目啊。佢话边啲容易追得钱返嚟呢？佢话嗰个 PayPal 啦，或者信用卡呢，即係可能有名目分嗰、那个数目分明啊，你就比较容易呢可以追得返嚟多啲嘅。嗱，呢一个呢就係有钱冇罩嘅骗局。但另一个骗局呢，就是有罩又如何，有罩又如何，因为佢收到嘅口罩海关呢佢巡查之后呢，佢就话而家有好多市面供应嗰啲口罩呢，嗱，真係唔係歧视，係嚟自嗰啲呢，即係所谓发展中国家呢比较偏远啲，全部含菌量都超标嘅。而家佢喺市面上破获嗰啲，包括有咩呢，我见到有土耳其啦，有尼泊尔啦，咁样。大家都明啊，虽然啊，佢哋呢啲地方都有医院㗎，可能你话咁佢哋都有佢哋嘅卫生部门㗎。咁啊，你明啊，点解唔同地方嘅卫生情况会有分别。咁你諗下啦，如果嗰度地区本身唔系咁发达嘅，你话佢啲口罩又点会可以一定保证卫生啊。不过你有冇发现有一个好矛盾嘅地点系咩呢，一个地方系咩呢，咁你梗系信得过西方先进国家啦，系咪？你梗系觉得如果你拥有一盒呢加拿大、美国同埋英国嘅口罩呢，就安心好多啦。啊！但系佢哋出产咁贵嘅口罩，但系佢哋当地啲居民原来唔系好轻用嘅、哦，究竟佢哋生产咁靓嘅口罩，其实系爱嚟做乜嘅咧？嗬？ 风头火势，头先我同黄耀祖一齐讨论紧一个寻人启事。估唔到佢咁样都要嚟炫耀同埋吹大数，我咪符合嗰个特征咯，1.7米，我咪有咯，1.7米啊，争2cm到咯，系啊，估唔到男人嘅炫耀同埋比拼系无所不在噶。阿祖，下次我帮你出呢张寻人启事，咪即系如果你放假嘅时候，我帮你出张寻人启事，我会好准确写清楚你嘅身高噶啦，黄耀祖。 但你写清楚我的身高都要小心的，因为有阵时我是会讲大话的。例如我真实的身高是 167cm， 但我会告诉人家我是 169cm， 因为觉得个感觉似 1.7 多一点好像高了。那究竟我是167还是169呢？有阵时我也都会告诉人家，不如拿个中间位啦，不是你包。 如果阿天在这里就说你两样都是的啦。 是不是啊？168 不得。 好像很意头一点嘛，一路发一路发这样 嘛。那你身高我们会觉得是你的薪酬很高啫，净是。 OK， 好啊，那167、169什么都得啦。身高呢啲嘢，你大家可以讲下大话，系咪先？无伤大雅。但有一样嘢咧，就有一个最新嘅报告出咗嚟啊！大家真系要留意，尤其是好似我一样嘅朋友， 阿祖咧有一个习惯嘅，就是我永远都要有一支嘅润唇高跟身。冇咗佢嘅话咧，惨过冇电话，唔知点解啊吓，即系总之好似中咗毒啊，定系上咗瘾一样噶啦。润唇膏我永远更新嘅，消委会有个最新关于润唇膏嘅调查出咗嚟。如果大家都好似阿祖有呢个习惯，成日会搽润唇膏，就算系你耐唔少会搽嘅话咧，都好需要睇下。因为咁讲紧咧，就系咧啱啱做咗测试咗啦，市面上面45款嘅润唇膏啊，发现80% 嘅样本系有一个潜在有害嘅一个矿物油嘅物质啊吓，而且有5款咧，仲含有呢一个咧叫做 MOSH。MOSH 系乜嘢嚟嘅咧？其实讲完咧，大家都可能唔明噶啦。佢个名咧就叫做短链矿物油饱和氢碳化合物，即系唔明啦，系咪？总之简单嚟讲 ，MOSH 呢一个嘅物料啦吓，可以喺身体里面嘅脂肪组织同埋多个器官里面度积存嘅，而且有机会咧系会有一个有毒性同埋致癌性嘅，所以咧简单嚟讲就系话呢一种嘅物质有机会会令到你啊有机会致癌嘅，咁所以咧又测试埋呢一样嘢，就发现咧有5款啊都系唔能够合乎啊呢一个嘅标准，而最惊嘅讲紧系咩咧？呢五款里面啊有机会含有呢个致癌物质嘅话咧，系一啲大家经常都会买或者会提到嘅大品牌嚟噶吓，而结果你都显示啊，如果佢系标榜住啊，我哋呢个润唇膏咧有防晒功能嘅咧，所有标榜住呢一样嘢嘅话，都含有呢个 MOSH 嘅混合物啊吓，而且个标准咧仲系远超过咧就德国佢哋嘅意见书里面嘅建议含量嘅上限嚟嘅咁样。可能因为阿祖咧真系太同呢个润唇膏啊有个切割唔开嘅关系啊。其实我知道咧，消委会咧几年之前咧已经系做过一个咧关于润唇膏嘅调查噶啦。其实结果都系差唔多嘅，有好多咧都会含有几重嘅呢一个嘅钠嘅成分响度啦。嗰阵时阿祖系用咗一个大品牌。以为大品牌就冇死啦，系咪先？唔系啲咩啲贵价嘢嚟嘅，但以为呢一个品牌就好啦。但嗰阵时咧，佢都跌咗落呢个圈套度嘅，就系话咧佢嘅钠含量咧就系比较高嘅，亦都有机会咧，好似今次咁有80%嘅样本咧系有一个有害嘅矿物质嘅矿物油嘅物质啊吓。今次你如果你真系细心去睇翻呢45款嘅润唇膏咧，其实咧真系话。白冇咩事都冇，冇呢个嘅矿物油物质嘅话咧，只系得9款嘅啫。但呢9款咧，未必系特别贵，甚至可能系平啲嘅产品嚟嘅添。阿祖用紧嗰支咧，都系30-40元嘅货仔，但系今次咧都可以成功咧就通过到呢个嘅测试结果啊！嗰阵时我用嗰个咧比较大众化，以为冇死个品牌咧。其实用完之后咧，唔知点解嗰个嘴唇咧，真系偏向咗紫色噶。有啲朋友都会问，做乜你个嘴唇咁深色嘅？做乜紫紫地、啡啡地咁样嘅？当我真系换咗个品牌之后咧，即系正常多咗，个嘴唇唔应该系紫色或者系啡色噶嘛。所以可能呢一个咧一个少少嘅调查啦，大家都可以揾翻消委会嘅报告，因为呢一啲都系一啲好贴身嘅物品嚟嘅，一一查仲系嘴唇都几有乱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嘅话，大家留意多啲呢个嘅报告嘅话，边款啱买，边款唔啱买嘅话，保障自己身体健康，而家人人都系最重要嘅。 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坠落。如果这个时候窗飞行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啱啱听过系林忆莲啊飞的理由啊，而家你真系要俾一个好好嘅理由啦，你先至会去飞。 理由 系啊，真系 fly，啊，你而家真系要谂下咧，如果你要飞嘅话咧， 的理由 系啊，真系飞 飞 嘛， 飞的 啊，我都话噶啦，屋企咧开麦嗰个咧比较放肆啲嘅，可以系咪啊？ 你唔飞钉理由 哇？咁点解咧？你又解说下 系咯？ 系我长期嘅我 系啊，真系嗱。所以飛的理由呢就是当我哋见到呢世界各地咁多唔同嗰啲疫情都爆緊嘅时候呢，你仲有冇啲朋友或者你自己呢本来係所谓呢日程表上係准备咗飛㗎 喇。 有 我都有。 而有冇人係会继续如常出发，你又有冇同佢交流过呢？ 嗱，咁我就冇啦，即刻变咗。本身我隔篱嗰个今个礼拜係要飛嘅。 飛边呀？ 斯里兰卡， 哇！ 首先斯里兰卡， 其实我觉得安全啲， 系啦，我开头系咁谂嘅， 安全啲， 系啦，因为佢之前上一个去来唔少就要飞工作，上一次咧就本身要翻英国，但系咧公司英国嗰边嘅公司就唔俾佢去，因为嗰阵时香港好大件事啊嘛， 总之讲到明 系啦，你哋所有香港嘅人啊，唔可以出现喺我哋英国嘅公司，即系咁样落咗闸嘅咁样，咁咪唔去咯，系咪先？但跟住咧，佢就要去呢个斯里兰卡嘅本身今个星期，但我一早已经喺度落紧药噶啦，我就。话唔系，斯里兰加好似少啲嗱，好似都有噶啦，我都唔肯定。但话佢附近隔篱嗰啲咧，譬如印度啊， 中咗招咯，咪就 系啦，周围嘅地方都唔少噶。而我即系自己觉得啦吓，当地嘅朋友咧，可能对于防疫嘅意识应该冇我哋香港人咁强嘅。 系， 我话你又要接触咁多人去工厂啊嗰啲咧， 斯里兰加有十宗啦，已经 系啦， 虽然系好少啦，相对 对比世界 相对好少啦。 意大利嗰啲即系一日都2000啦，咁样系咪？ 冇错。 即系咁，但系我都会话，同埋最严重嘅就系。你要搭飞机， 系 啦，你咁我话好简单啦，你翻嚟之后你隔唔隔离十四日啦？如果你唔隔离十四日，我即刻会谂嘅就系，我系咪应该唔好翻工咧？如果我同佢一起住嘅话，可能哇佢有潜伏期唔知噶嘛，系咪？我带翻嚟带咗俾我嘅同事嘅话，咁咪即系我系衰人咯，系咪咁样？咁最终得出嘅结论，开完会之后。佢唔去，佢冇得去，而我覺得呢個係對自己， 唔 係兩樣都夾埋啦，即係兩樣都有原因嘅咁樣。咁所以，但係起碼嗰件事就係我自己覺得個心可以安啲。 哦，原來斯里蘭卡咧，頭先我講十宗咧，係講本土十宗。 係， 如果計埋咧，翻完佢有幾個去咗意大利翻嚟中招，加埋就19宗。 係， 所以其實咧，頭先你講得啱嘅。而家咧，我哋唔應該話咧邊笪地方安全啲，因為邊笪地方都會來來往往噶嘛。 其實邊個地方都。你唔好以為 有嘢， 因為你千祈唔好以為斯里蘭卡落後啊！其實都唔知幾多遊客啊，喺嗰度飛嚟飛去，飛嚟飛去啊！去嗰度以為仲要係嗰啲哇後花園啊，啊冇事啊，冇疫情啊，去到就放肆啦！但可能去之前 係 已經中咗咧，係咪？ 其實咧，我而家都唔係講邊個國家安唔安全，係講飛機呢個呢件事咧。 係係係， 飛機係高危。 你有冇朋友仲想出去？玩嘅而家， 其實本身有嘅，因為之前未爆發意大歐洲嗰啲咁嚴重嘅時候咧， 係 因為都停咗貨啊嘛，咁啊即係有啲停工啊，咁跟住咪有啲朋友去安排咗去歐遊嘅，因為相對地平機票嘅，真係堅平嘅嚇。咁但係跟住咧， 歐洲真係冇人夠膽去啦，香港人嘅話， 之前唔係㗎，之前 佢特爆啫嘛，突然間，咁啊之前係佢係之前安排㗎嘛，咁結果當出紅色外遊警示嘅時候。咁當然梗係去退啦，不過唔知佢而家退嗰個機票退成點啦。咁跟住，但係問題係，亦都有人翻嚟喎。咁身邊有朋友咧，啲仔女喺英國讀書噶嘛。 係。 咁啊，連 逃難啊，佢哋有少少感覺係咪啊？ 係啊，真係大逃難啊！咁跟住咧就訂機票啦。咁佢都話係貴得好緊，但係都貴都唔緊要。佢話一定要翻嚟咯。佢話因為見到英國咁樣咧，哇！自己疫情自己搞咁樣，跟住就個個都貴機票都翻，不即係我哋跟住諗住，不如而家出嚟食。 哇！唔好见佢住啊，大佬，佢英国翻嚟噶。 系啊，佢自己都话啦，喂，唔好啦，我要自我家居隔离14日啦。佢连工都唔翻啦，谂住请咗即系费事惹到公司嘅同事一齐即系喺屋企困受斗先咯。 系啊，我觉得咧而家讲紧话去唔去外地旅游咧，好似已经变成咗咧。我头先听到有啲人讲法咧，就话。系咪有公德心嘅行为啦？即系呢个时势去外地旅游， 系我觉得系 系啦，因为好夸张，可能你话搞错，我自己买机票去玩都关公德心咩事啊？唔系喎，嗱，你出去 你有冇机会将你嘅病带俾人哋，系一件公德心啦。你喺嗰边有冇染病，然后拖累当地又第二个公德心啦。你喺嗰度翻到嚟香港，你有冇影响到香港，无论你屋企人定你公司，又系第三个公德心。 其实 最紧要全部都系唔知噶。 啱， 最紧要系唔知嘅，嗰度先惨。 搵阿清洁龙啊，阿德啊嚟帮帮手都解决唔到件事，你知唔知啊？佢都嗌唔到俾你知，唔得啊，因为 我记得袁国勇教授咧，佢都提议咧话咧，即系不论系唔系香港居民啊，嗱，第一想话禁咗外国游客嚟香港先啦，跟住咧就算喺外。个翻嚟嘅香港居民都唔该，你揾个地方俾佢哋隔 离啊！系啊，所以我哋翻嚟咧，其实真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咧，究竟我哋成日讲嗰啲咩外籍人士或者外国咧，究竟佢哋嗰啲防疫环境意识咧系做成点嘅咧？如果你有经验嘅 ，Facebook 留言，无人欢迎。 超过24,000人。1809人死亡。外界关注意大利的公共医疗体系是不是能够持续承担。西班牙增至超过7700人确诊,288人死亡。全国进入两星期的紧急状态。捷克当地星期一全国封城，荷兰下令所有的学校、日间托儿中心、餐厅和酒吧关闭到下个月6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65点，跌468点，总成交金额5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5点，跌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6，跌12.4；阿里巴巴184.8，跌6.9；中国平安78.35。半跌2.05，建设银行6.29跌5，中兴通讯25蚊跌6蚊，友邦保险67.6跌1.5，小米集团10.68跌3毫，美团点评86.15跌2.85，汇丰控股44.35跌1.35，信宇光学科技110蚊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9.574，瑞士法郎8.168，澳元4.77，加元5.604，新西兰元4.684，欧元8.6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49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429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6美元，卖出154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咧，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咁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去北拱街噶。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咧，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咁车龙排到去北拱街。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较早前有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意外咧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消防局。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 清水湾道郑直斯大清、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就是风流。克拉妒忌，潘朵拉盒子，阿尔戈英雄， 喂，剔修斯啊，爱欧斯系我爸爸， 等我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啦， 普罗米修斯，你呃我宙斯，我决定报复， 大家努力作战，将亚马逊人赶出雅典， 人生悲剧，神可逆权。潮港希腊神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报报天气先。 好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7%啊，直播室咧就有曾志豪，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嘅有桂花田，早晨。 喂，出面都真系吓，好好太阳啊，同埋万里无云啊。 系啊，你出咗去接被晒棉胎。 唔系，系吹咗嗰啲羽绒啊，嗰啲咁样先咯。 哦，啱啦，啱啦，即系你吹埋自己个身啦。系啊，真系。 因为你之前羽绒嘅牌都冇得着噶嘛，又冇得去旅行，冇得去冻嘅地方噶嘛，而家应该 真系最紧要冇得去旅行。 冇啊，冇得飞喎。 系啊。嗱，头先咧，我同阿祖咧咪后咧，我哋谂到有个口号嘅，本来就话出唔到街，后来我收息咗， 跟住你收息到啊， 我收息到要出到街啦， 即管嚟， 系啦，阿天你试下睇你估唔估到我哋想讲咩咯？你而家发觉咧，嗰啲西方国家咧， 系 文化就先进，喺防疫措施就咩咧？ 咩咧？系啦， 咩进 咧？ 哦，系咩进又系？ 系啦，冇错， 系啦，我哋讲多次个上联先， 系啦，啲西方嘅国家，佢哋喺文化各样就先进， 系。 但喺防疫上面就咩进 咩进 系啦，头先本来我出唔到街嘅，同阿祖倾完之后，后来我收息咗啦， 系啦， 我直接开股俾你听， 就精进啊，唔系咁啊， 系啦，佢哋西方文明就先进，但系防疫就高进， 高进系点啊？ 赌神高进，搏一铺啦， 咩啊？ 咩都搏一铺啊，净系赌一铺噶咋？佢哋都唔系咧，真系实实在在噶，真系。 咁即系要叫阿 Boris Johnson 咧，即系梳翻阿赌神高进个头先。 真系赌系赌一铺噶啫。 佢有头发噶，但系应该梳唔到。 系啊，嗱，因为点解咧？我哋其实呢一 part 咧，真系都想同大家讲下咧。究竟我哋而家见到咧，点解喺呢个好似踏入三月咧，就变咗成个西方世界咧？特别我哋好向往好多香港人，一系就移民，一系就旅行嗰啲热门地方咧，欧美系啦，全。全部咧就爆到轻轻含含嘅，咁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哋个防疫咧就用咗高进嘅心态咧？赌铺大细有冇啊冇啦，使乜咁紧张啫？开嚟见我啦咁样。 其实咧，我系好耐好耐好耐，我谂十年之前咧，咁啊即系去认识我喺住喺英国嘅 aunt 咧，咁佢已经喺度话咧，即系譬如当佢有病嘅时候咧，佢就会自行去买药房买药啦咁，跟住话我点解唔睇医生噶？佢话呢度啲人系咁啊，你去行去诊所睇啊。去佢哋翻屋企瞓觉，饮多啲水，瞓多啲就得噶啦。咁即系喺讲紧十几年前啦， 已经系咁啦。 係因為佢一向都係咁。跟住我就話嚇咁都得㗎。咁佢話所以咧啲人咧通常咧自己去藥房嗰度買嘅。不過咧我哋咧就住咗後幾十年咧就已經適應啦，知道買啲咩藥啱自己咁樣。佢話靠診所啊死得啦咁樣講。 點解咧？佢哋個診所係好差 㗎。我又舉多個例子，即啱啱發生嘅。 你哋啲外國勢力要講多啲啦。 我隔離嗰個咧嘅屋企老家咧就英國嚟嘅，佢嘅阿哥同埋阿嫂咧已經 cut 咗五個禮拜啦。 最近 嗱，佢唔係住喺市中心，住喺郊區，即周圍都冇人咁滯噶啦。但個問題係點解你 cut 咗五個禮拜，你都仲唔去睇醫生？ 咁佢 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嗰件事咩有藥食住啊嘛，都唔知點解唔好嘅，唔斷尾，夜晚就會 cut 噶啦。哦，咁你睇醫生啦，因為佢屋企仲有一個老人家喺度嘅，即你諗下所有嘅事，你夾埋咧，同香港嘅文化嗰樣嗰陣 錯曬， 有病未睇醫生，一個禮拜你都仲 cut， 你都仲唔去睇醫生，搞錯已經係咁噶啦。 我唔明啊， 起碼嗰樣嘢咧就係佢哋兩個唔需要工作嘅退休人士咁樣嗰啲，即係嗰啲悠哉悠哉嗰啲自己落下田啊嗰啲咁樣咧。咁但係五個禮拜你都唔睇醫生，仲係去買住嗰啲成藥嚟食。点解咧？对于我哋嚟讲，拗爆头都唔明噶。 同埋咧，佢应该系当地人咧，咁你即系同埋已经退埋休，应该咧享有呢个叫医疗福利噶，系咪？ 我唔知道有冇福利咯。 佢哋唔系 首先， 佢哋 唔系咁穷，去到要攞福利先要。但系佢哋系选择嚟噶，唔使睇医生啊！我有嘢食咪食住咯。哇！但你五个礼拜都未好，有嘢食就得噶啦，咁样。噔噔， 系啊！我突然间发觉咧，个地球咧好细噶咋？喺我哋中国内地咧，仲有啲真系因为穷咧。冇钱睇医生咧，佢都系话我五个礼拜咳都要冇得睇医生，点解冇钱？ 系啦，咁就因为冇钱啊。 嗰边系因为做咩你唔睇医生？做咩要睇医生咧？咁样， 因为真系好唔明嘅嗱。譬如就算我哋唔好讲到外国咁，我哋讲翻香港先嚟好唔好啊？譬如喺香港呢一排咧，我自己咧，譬如礼拜五，我又去过中环区嘅。去到中环区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好似翻翻嚟咯，翻翻嚟就我哋平時嗰個禮拜五晚嘅中環 夜蒲 ，Happy 嗱喜愛夜蒲我冇咁遲去，我目測唔到，因為我瞓咗噶啦喜愛夜蒲個年個時間。 Okay. 但係 Happy Hour 嗰個時間咧，我係喺度，佢哋放咗工咧。其實有幾條街咧，即係你要睇下而家多唔多人流，其實真係唔係睇蘭桂坊噶啦，你可以睇下威靈頓街同埋卑利街。我經過卑利街嘅時候咧，成條斜路咧兩邊都係酒吧或者食肆，啲人咧就企曬出去中間嗰條走。朗嗰度咧傾偈，我諗嗰個人數應該嗰日都聚集咗300个人啊，而嗰300个人咧。你可能話佢哋可能係買咗啲 pizza 就坐喺街邊度食啊，飲住杯酒啊，你咁講好似好 chill 嘅生活係咪？但係而家喺我哋疫情底下，一個人都冇戴口罩， 高進咯， 而中間有我會話95% 嘅人。都是外籍人士， 高進咯，全部都高進啦，真係躲波啊！ 你都話緊佢哋喺度飲緊嘢，食緊嘢，咁點下點戴口罩？ 但係個問題係，佢有300人喺條街度聚集嘅大佬，我好驚，我經過， 有冇驅散佢？ 我冇驅散佢，我咪戴住口罩，因為我又要行去截的士咯，行快啲，行快啲，行快啲，自己個心係咁諗，因為你諗下，如果佢哋當中，你諗下，我哋成日話而家歐美啲 case 翻翻嚟香港嘛，如果佢哋有一個真係喺外國唔知道自己原來係帶菌嘅，嚟香港，哇！嗰啲嘅朋友就真系唯有讲声恭喜发财啦！ 我呢度咧就有美国势力， 嚟， 咁咧就系我 NBA 啲 friend 话俾我听嘅，主要都喺 Twitter 度睇到啦。美国咧，佢哋因为之前就 NBA 直情要停摆啦嘛，咁然后咧，佢哋亦都宣布咗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啦，有好多学校咧就已经系停课嘅。 系 好啦，但系呢个时候。佢哋一边停课一边发生咩事呢？消息来源咧就系嚟自我喜欢嘅球队咧，呢个金州勇士嘅教练啦 ，Steve Kerr 啊，佢咧就喺个 Twitter 度咧，佢就话喺呢个全美已经扩散病毒，仲要系封咗城之下，封咗学校之后咧，佢话喺其中一个地方咧，佢话路易斯安那州咧，就宣布关闭所有学校一个月，但系喺8个钟头之后咧。佢哋嗰度有一條叫波旁大街咧，人頭湧湧，成千上萬嘅人咧就喺呢個街頭上面咧就去飲酒啦，就去狂歡啦。咁就另外一個地方咧就話喺密歇根州咧，亦都係因為咧話有呢個病毒擴散咧，佢話佢哋宣布咧會喺4月20日之前都要停課，同埋同我哋一樣線上教學啊嘛。當地嘅學生係點做啊？當地嘅學生第一時間 去玩去癲，佢哋係冇 Ocean Park 啫嘛，係 啦，佢哋即刻去咗咧密歇根州一間咧酒吧裏邊咧排隊通宵狂歡慶祝咧唔使翻學咁樣啊，咁然後咧佢話全部都係咧全部都係喜愛夜蒲舞池生活咧，連呢個主教練咧頭先我講阿 Steve Kerr 咧佢都話唔係真㗎係嘛，佢話點解啲學生？佢唔覺得而家係危險咧，全部湧曬出去。你諗我哋香港咧，我哋相對起嚟， 我哋系咪太守规矩啊？即系我哋一宣布学校停课咧，你已经见唔到有啲人，即系譬如啲学生，你都唔会咁样全部冲晒出去。 阿妈啲家教好严啊， 系啦， 咩出去补唔系啊？话咁， 冇人出去补啊！嗰阵我就话咩事啊？其实外国究竟点解我哋头先话佢哋个防疫意识系咁高进咧？咁样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阿田，你都有好多 friend 咧喺英国，而家都喺嗰度噶嘛。我想问一下啦，你有冇听佢哋反映翻咧？就系话喺嗰度戴口罩。又或者你是黃皮膚戴口罩，是被人歧視。 我都話好，都唔使講話，而家先講啦。好耐，好幾個禮拜之前啊，阿華有嗰啲朋友咧，佢哋喺度戴口罩啦。佢有啲外國人咧，成鬧鬼佢啊。 係。 即係佢啲同事話：，哎呦，今日俾個外國人鬧啊！做咩鬧啊？佢話我戴口罩喎，佢做咩戴口罩啊？你咪想即係想話恐嚇咗其他，即係令到其他嗰啲人驚眼。 但係到而家咧，點解我特別問而家咧？之前你就話佢哋冇爆，所以佢就覺得咧 了解未經歷。 咁但系而家咧，你有冇听佢哋有咁讲过？ 嗱，而家咧咁就佢话咧，见到好都系啦。嗱，讲紧占如果你见到有戴口罩嘅，一定系大陆即系大陆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即系我哋台湾人咁样啦吓，总之亚洲人。 唔系黄皮肤咯， 黄皮肤 真系黄皮肤。 如果你但系咧就冇咗，即系我讲紧就系佢某一区啦吓，唔系。屬於所有區啦，咁佢就有啲外國人，譬如八個裏面咧，唔係十個裏面咧，係有兩個至三個大咯， 係即係好咗。 好咗啲啦，系啦。 我都有問到咧，就我隔離嗰個佢嗰啲醫生啊，嗰啲咧就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嗰啲廿歲出頭嗰啲年輕人啦，咁即係都屋企人嚟咁，我都關心佢哋。喂，你哋嗰邊越嚟越犀利咯，咁樣。我問佢哋，你哋工作嘅情況係點先？佢就話咧，公司已經開始安排佢哋喺倫敦工作嘅時候咧，就話會嚟緊可能會 home office 一個月。不過咧就未確實係咪會咁做嘅。跟住我都會問佢，咁你需唔需要一啲物資啊、口罩之類嘅嘢啊？你有冇帶？其实最惊系呢一样嘢啫，咁样佢就话我冇戴口罩啊，佢都会讲到就系话呢边都真系冇人戴口罩噶咁，跟住我话不如你试下戴，我话我净系俾一个例子你，我话香港嘅人咧应该99% 戴咗口罩，我哋而家确诊嘅例子咧系有百几个，咁但系我话你哋英国嘅人冇咁做，喺好短嘅时间之内，你哋已经过咗我哋香港嘅确诊数字，我话其实真系咪戴口罩其实可以保护到自己，保护到你身边嘅人，系咪考虑下可以去咁做咧？咁当然啦，呢一个系一个年纪细比我嘅后辈啊嘛，讲佢咪尝试听佢会唔会做，我都唔知啦，系咪？起码我自己讲咗啦，叫做 系啊。嗱，我咧今日睇到报纸咧，呢个都几值得讲啊。信报咧，佢有一个咧系嚟自《时代》杂志里边嘅专栏作家啦，亦都系一个咧牛津政治评论刊物嘅总编辑啦，即系佢一个咧有代表嘅一个学者嚟嘅。咁咧，佢就喺信报写一篇文章咧，写住《英伦历险记》咧，就话佢啱啱翻到嚟香港。咁咧，究竟發生咩事咧？第一，機票咧就貴到阿媽都唔認得。佢話咧佢原本訂嗰個機票咧，想翻嚟香港咧，本來就係、是、我睇下先嚇。佢話本來咧嗰個機票咧由倫敦飛往香港嘅直航咧，佢話300-400英镑上升至600英镑，仲要爆滿。 Okay、 所以佢話咧，佢好知道咧，第一好多人飛緊翻嚟， 即係大約係貴咗一倍嘅價錢啦。 好多人， 我琴日睇到係50,000+啊，直航。 呢個係 经济客位定系 经济客 咁贵啦，去到50,000+咪即系 啊！对唔住，我冇睇到佢系咪经唔经济。不过总之我自己我不 过我肯定咁讲，呢个价钱就唔系好经济啦。 唔系，我真系见到系 好实惠添啦。我听到好啦，嗱呢个 尝试去揿下，因为个个都话好贵啊，我又试下揿啦。 嗱，第一就系佢呢个学者咧目测咧就见到个机票价钱升高咗好多啦。第二佢话咧。當地人咧真係唔有嗰個防疫嘅緊張意識㗎，佢嘗試羅列咗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咧？佢話咧，當英國咧出現第一宗嘅冠狀病毒感染嘅時候咧，佢話當地嘅華人即刻去超市掃貨，所有口罩啊消毒液咧一掃而空，但係非華人咧就繼續實行。哦，呢個係感冒，呢個係小病，就化大為小，化小為冇。佢話咧當時咧仲有好多非華人一樣咧。歌舞升平咧就夜夜笙歌，好啦，当地嘅社区终于出现咗可能传染个案咧，当地华人咧即刻好紧张咧，就通知左邻右里，喂，要自己隔离啊，自己救啊，送物资啊咁样，但系当地嘅大部分非华人咧仍然系淡定有钱剩，继续上街唔戴口罩，仲取笑华人咧戴口罩嘅非科学性，好啦。 到到英國喺佢哋上個禮拜終於出現咗幾宗死亡個案咧，佢話華人繼續咧，當地華人咧就繼續就進行自我隔離啦， 或者走啦，或者安排走一撤離啦。 冇錯，但係佢嘅形容咧就話非常之多嘅白人仍然處之泰然啦，將政府嘅忠告咧當為老鳳，即係話唔使理嘅。咁然後咧就繼續咧就冇自救嘅方法咯。嗱，咁呢個已經係好好吃驚啦。然後咧真係好多人都講同樣嘅道理咧，佢就話。当你在街头戴口罩呢，他会被人围殴。 是。 被人围殴。 是啊，在伦敦嘛。 伦敦。我今朝听呢，就是说他们有个听众打的千禧呢，他说他的女儿在荷兰呢戴口罩被人打。哇，跟住我一听到我就说，点解佢哋唔单止自己唔戴口罩， 醒下啦，唔该大佬， 都仲要打人咧。跟住嗱，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所以点解咧？我话呢个题都好值得同大家讲咧。如果你身边咧都有啲朋友系外国或者你去过啲地方咧，你会唔会可以讲一讲到咧？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嘢啊？即系点解 佢哋个构造系点？ 佢哋点解死都唔戴口罩咧？ 你谂下，而家去到西班牙都封城啦。嗱，而家即系嗰个意大利、西班牙发生嘅紧嘅事，有啲专家咧就估计，如果英国都仲系继续用一个咁放任式嘅构造嘅话咧，佢嘅措施会系咁嘅话咧，三个礼拜佢哋就会变成下一个嘅意大利咯。咁如果你咁样谂嘅话，点会唔惊啊？ 佢呢度咧，我即系我今日睇咗报道咁讲啦吓，文章报道啦，佢话英国咧确诊套数字已经突破1000几啦，已经好多啦。咁佢就怀疑咧，英国咧采取一个叫做群体免疫策略。 系啊，吓死你啊，真系 吓死人啊！咩叫群体免疫策略？ 呢个真系值得一讲。 即系 佢大家一齐感染咗啦， 即系大家惹晒咁样，有群体 就有 咁咪冇事咯。 系啊，哇！呢啲咩概念啊？真系想死啊！佢又要六成人感染咗，咁产生抗体。哇！你嗰度几多人啊？讲紧系咪先？ 不过我自己估计啦吓，嗱，希望嘅啫。 佢点解咁样嘅咧？ 我哋嗱谂得正面啲咁样，我起码见到有两位嘅朋友都系有影响力嘅朋友，佢提议做咗啲嘢。第一个咧就 系 Taylor Swift。因为佢发生咗咁多事之后咧，佢话佢自己咧，终于喺佢嘅社交平台咧，就同嗰啲年轻嘅朋友去讲，佢话你哋真系唔好再当呢件事系一件好小嘅事。佢即系话我求你哋啊，唔好，我唔系要令到大家恐慌，但系大家谂住仲系去 party 啊，各样嘢同人有好多接触嘅话咧，佢话唔该，你应该要对呢件事要认真一啲啊，即系佢就同人哋咁讲。你知佢都真 系 好多英美啊，好多嘅 fans 噶嘛。 系啦， 另外一位咧，我觉得咧，即系应该。要向佢學習添啊！就係咧名模嚟嘅Naomi Campbell， 即係我哋有陣時之前叫佢做黑珍珠嗰位嘅黑人女模特兒啦，非常之紅咗好多年噶啦嘛，係咪？佢之前咧係俾人哋笑嘅， 因 為 佢戴口罩， 唔止戴口罩，佢搭飛機嗰陣時，佢話佢由舊年夏天咧，佢已經咧耐唔少就會 post 啲相，就佢搭飛機嘅時候，可能會用嗰啲咧消毒紙巾抹曬成個頭等艙噶啦，已經頭等艙啊！佢話所有我都會抹噶。遥控啦，总之系我摸到嘅位置，我都会抹干净咗咁样。 系 嗰阵时，其实已经俾人哋笑佢，话你系咪有洁癖啊？你系咪有强迫症啊？到咧过两个礼拜之前咧，佢搭飞机嘅时候咧，佢戴全身嘅保护衣，加口罩、加眼罩、手套，全部都戴晒咁样。跟住咧，佢哋都会话有人又系喺度笑佢，使唔使咁夸张啊？我都系讲咗呢句金句咧，即系抵佢做名模系咁型嘅。佢就话。所有人睇见我呢个样子是不够胆行过去那边， 啊、 但他说冇所谓啊，因为我都不想你哋行过嚟我呢度啊，即系佢话哇呢一种嘅型啊，但系佢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向佢学习，佢唔系有洁癖啊，佢话但系如果大家记得啊发生过咩事嘅话。保護自己呢、這個應該係第一步咯。 咁呢、這個除咗呢幾個兩位明星啊，仲有 C 朗咧， 係啊，C 朗係啊，將佢旗下嘅酒店改裝成為呢一個隔離型啊診所咧，真係大愛世人嘅嚇。既然你都講到 Taylor Swift 啦，不如就真係，咦，唔係喎，搞錯咗添，呢只唔係佢嚟。係 咯，佢點解會唱國語嘅？如果係嘅話，佢個劇可能會 唔係國語嚟嘅。係 咯，票房會好啲，唔使咧提名咁多金草莓喎，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OK OK。 但係頭先講到 C 朗都係㗎，佢都會覺得啊，即係。而家最紧要咧系话钱唔系最紧要，人命系最紧要。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大家都可以平安咁话。I remember when we broke up the first time, saying this is it, I've had enough. Cause like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What? 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for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建议，所有入境香港的人士都要自我隔离14日。他提到已经同政府商讨有关建议。他解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属于全球大流行，又说部分国家例如印度可能没有检测，所以不清楚各国的情况，建议所有入境人士都接受隔离。对于英国现时的情况，袁国勇说，如果不推出任何措施，有机会在2至4个星期内的确诊个案急增。他建议在外国的长者以及有长期病患人士在家居自我隔离，减少接触其他人。他又提到，港人现在的防疫意识降低，戴口罩的人减少，现时越来越多外地输入个案，香港出现小型爆发的机会不低，希望市民可以继续保持卫生，加强防疫。政府最快下星期二派第二轮的专机接回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次行动会集中处理滞留孝感市、咸宁市和黄石市的香港居民，亦都会协助武汉市新增求助的70名港人。聂德权说，由于更多人坐长途车到武汉机场，挑战和风险比第一批的专机更加大。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湖北的新增数字继续保持个位数，录得的4宗新增病例都是来自武汉。湖北以外新增的14宗病例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北京和广东各有4宗，上海2宗，另外2宗分别来自云南和甘肃。全国累计超过88,000人确诊，超过67,000人康复出院。另外，寻日新增死亡病例14宗，全部来自湖北。消委会测试市面上45款润唇膏，23款样本验出怀疑致癌物 MOAH， 总量最高达到4.5%。另外有5款含有饱和碳氢化合物 MOSH。含量未能够符合德国建议的上限，其中最高含量的一款更加验出40.8%。 消委会表示 ，MOSH 可以在体内脂肪组织和多个器官内积存，而 MOAH 可能有致癌物，部分怀疑有基因毒性和致癌性。消委会建议进食和饮水之前应该抹走唇上的润唇膏，以减低经由口服途径摄入矿物油的物质的机会。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可以选用具防晒效能的润唇膏，但如果只是逗留在室内环境，使用一般具备滋润功能的润唇膏就已经足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5点，跌477点，总成交金额62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9点，跌1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4跌13.6，阿里巴巴184.6跌7.1，建设银行6.29跌5仙，中国平安78.1跌2.3，中兴通讯24.5跌6.5，友邦保险67.55跌1.55，小米集团10.5跌4.8，美团点评86.2跌2.8，汇丰控股44.45系跌1.25，信宇光学科技108.2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51，澳元0.616，加元1.385，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456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4,34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41美元，卖出1,54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东九龙走廊啦。较早前咧，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咧，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啊，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浙江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骏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当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在家里，因为他没得翻学。几岁大嗰啲咁点算呢？ 香港儿科学院初生婴儿急救课程，香港区讲师洪志云医生。 由一起身开始去到晚上咧，其实有几个重点嘅。首先就起身嘅时候咧，我哋要将小朋友喺嗰个洗手间里边嘅朗口樽啦、牙刷啦分类好啦，同埋嗰啲嘅毛巾洗面嗰啲咧，系要认清楚，系唔好捞乱啦。假使间佢哋小朋友咧，有啲系因为天气嘅问题啦，或者系因为戴完口罩啦，皮肤系干燥咧，记得要及早系有需要嘅话咧，系用药。 預防的方法呢是最好是潤膚啦。潤膚呢首先呢是要多，次數要密，密到呢可能每兩三小時一次。咁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每次洗完手啦，用完番鹼啦，喺屋企洗完手之後呢幫小朋友都做個手部潤膚啦。同時間如果媽媽爸爸隻手乾淨，可以幫佢哋滋潤埋塊面啦。咁等佢哋少啲捽眼捽鼻咁樣囉。我哋父母呢係可以考慮呢將某啲玩具收起。係一啲難以清潔啊毛公仔嗰啲呢可能要盡量考慮下收起。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呢排呢因为疫情，两公婆啊对多咗，都真係有啲棘手下。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呢，睇到呢一个个案呢，就真係呀，我諗平时係呀唔会有呢啲咁嘅情景出现嘅，即应该比较少呀。嗱，而家呢不论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又或者两公婆 home office 呀，有机会呀变咗 KOL 啊嘛，咁就出现以下嘅情况。嗱，话说有个人妻，佢呢係一个靓靓化妆美容师嚟嘅。咁啊，而家冇乜得开工啦，咁啊，一系间铺头又唔开啦，咁啊喺屋企做下 KOL， 就教下啲姊妹扮靓靓啦。咁究竟事情会点？我哋有请我哋嘅人妻豪豪、人夫祖祖同埋 Will 田，睇下嗰个两公婆发生咩事啊吓。啊，话说。人妻咧，平时咧就翻工啊，就梗系啊用公司嗰啲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系咪先？咁啊做下生招牌都要啊，咁啊点会自己买咁多系咪？啊之但系而家，哎呀翻工少咗，又或者公司冇开啦，咁点啫？唉，咪匿喺屋企，咁都想赚下钱噶嘛。咁于是乎，人妻就决定开 line 啊，即系开条线吓，就教下化妆同护肤啦。 哇，老婆啊，呢排你咧都唔使翻工，但系做乜喺屋企咧都化晒妆咁啊？你系咪想 想咩啊？ 啊系咯，你咁靓啊，我未想啊。 想咩啊？想我唔落妆啊？ 老婆，哎呀，你真系知我心意啊！你知啦，喂，咁人人都想见到啲靓嘢噶嘛？ 多谢啊你。 哎呀， 吓 啊，唔好打我，唔好打我。 正眼已经细噶啦，仲喺度乱讲嘢。你见到啲乜嘢啊？你咁讲咩意思啊？ 咩啊？冇啊，就系想赞你。哇，化咗妆又识化妆嘅老婆，你好靓啫嘛！ 哇，人夫咩 事咁好口呢？系咪真系对得个老婆多啊？吓，阿芝麻果，女人就真系咧唔好乌乌歪歪啊！日子耐咗，你个老公真系会嫌弃，真系会翻工嘅时间长咗啊！夜啲翻嚟，因为真系咩啊？唔想翻嚟见到你个 yellow face woman 啊！即系 你都知嘅咩？ 啊 你都知嘅咩？ 喂 ，Vio 讲紧嘢，唔好暂乱嗰病吓，即系唔想见到个黄变婆噶。 啊，老婆，即系咁嘅嗱，你呢排你咧虽然日日都好靓咁教化妆嘅，之但系咧 系乜嘢呢？唔好吞吞吐吐啦。 咁我直接讲噶啦吓，其实你靓啊，系全靠呢啲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六七支嘢咯。 讲咩啊你？ 咩啊？ 我仲有第八支嘅 吓， 精华液诶。 哦，精华液啊，摆边噶？你知精华液 摆喺酒精搓手液隔篱咯。 OK， 或者我老乱咗用啦。 仲有摆咗喺 幼纹都少咗。 仲有喺支四良液隔篱咯。 OK， 好。 我话你听啊，你日日喺屋企啊，你见到我上网教人化妆护肤，我啊都学唔到一啲扮靓嘅常识。咁你啊点做我老公啊你？ 老婆啊，我见你嗰十几支嘢啊。其实支支都差唔多咋嘛，嗰啲化妆嗰啲咩画笔咁样未咁上下，我净见你好似不假索咁样成日都不加思索，抹完又话画完又买块面度啊画公仔咁咋嘛， 哈哈，你系咪觉得自己好幽默啊？ 唔系喎， 你系咪觉得自己好幽默？你话我听，我而家俾你激亲啊！你自己嗰啲波衫啊，件件咪又差唔多，有 A C 米兰、B C 米兰，如果咪全部咪中晒招咯。呢本波衫嚟做咩啫？我讲到我皱纹多咗两条，而家真系。 喂，你讲乜嘢啊？我咁真系见到你啊，发完又抹，抹完又搽咁样啊嘛。 你 咩啊？ 我真系唔知点解你有个咁蠢嘅老公噶。 你有个咁蠢嘅老公？ 你讲乜嘢头先？你仲想讲乜嘢啊？ 咁蠢嘅老公咯、啊？你头先你讲错啊？你知唔知啊？ 我见到你我仲唔错咩？我头先仲听到你条脷打咗个击，讲咗个 冇事，你讲啊你。 我而家我唔要出到俾人笑 咩啊？ 我一个咁靓嘅老婆，有个咁蠢嘅老公，仲要学唔到少少少少化妆都学唔到，你知唔知啊？我成日听电台啊 咩啊？ 嗰个桂花田嘅老公系个好著名嘅发型师啊，佢老婆就已经系 咁啦， 咁啦，已经我哋都唔可以再学佢咁样噶啦。 咁 你想点啊？而家老婆， 我而家我免费啊，我同你上一床啊，唔系上一堂啊。 你讲错好啲喎，好似。 哎呀，我唔会日日光日白啊，死佬！ 做咩啫？要好有情调嘅咩？ 梗系要有情调啦、 哦！好啦好啦， 我唔系好似你所咁讲啊，净系化完又抹，抹完又化嘅。嗱，你听住啦，化妆前啊先护肤，用住呢几支就再上妆，再上妆，再用呢啲我都唔知咩嚟嘅。上完妆就教完学生就要落妆，最紧要保持状态，再护肤，再保养。你明白未？你明白未？ 哇，老婆，你觉得咁样系咪好型啊？你数白榄喎你，但我想问一下， 攞块面过嚟。 我唔攞，哎呀，走咗咁远，你只手咁长，要伸缩嘅你真系啊！ 咁啊，梗系啦，喂，大佬，辛苦讲嘢， 你教我咩落妆护肤 ，Kelly Clark 嗰啲乜嘢？我净见到你嗰支好似 IFC 咁大支啫，咁大支系咪好贵啊？几多钱噶？ 哈，老公你又真系识啲嘢嘅，真系啊！呢支啊，呢支你望下我嚟， 哦哦，我冇吉到， 冇嘢冇嘢冇嘢， 你嗰支， 你望下呢一支啊。是婆罗奶树上精华液，好贵的，查了啊，你就真的变婆罗奶的了。 咁即是好定不好啊？ 梗系好啦。 喂，咁仲有嗰支咧，成支中银咁大支，咁嗰支又点啊？好岩残。 嗱，呢支老公，我话你听，你掂第二个女人都唔好掂呢支。 点解啊？ 呢支有钱都买唔到嘅， 吓 好贵，我倒少少俾你试下啦。哇，我包你用光换晒。 喂，你唔好嘥啲钱喺我身上啦，老婆。 叶小姐，个老公啊，透过好似好想去学老婆点样教化妆同护肤，但其实咧，佢实质啦吓，佢系想啊，想知道人妻究竟买咗几多钱啊？ 阿死佬啊， 好贵啊！我 其实咧， 点啊？ 一句到尾啦。 系啊，讲啊。 你究竟系咪想问我赚咗几多钱？系咪我自己赚钱嚟买化妆品？有冇攞你信用卡？你系咪想问呢啲问题啊？ 唔系，我好奇，即系得个知字。嗱，我老婆 情人如约，很好奇。 系，我有下一个版本嘅，不过我版本唔出街，所以唔唱得。 系 咪又同你唱啊？总之，老婆，我从来冇谂过话咩你要赚几多钱、使几多钱嗰啲噶。 冇就好啦，我啊而家考翻你转头啊。 又考。 呢三支系咩嚟嘅？ 我记得你头先话攞嚟挖眼耳口鼻噶嘛？ 废话，我哋唔系眼耳口鼻，仲有咩咧？心肝脾肺肾咩？唔通话？ 好似挖耳嘅，其实有。 咁咪系咯？ 支眉笔攞嚟挖耳。 喂呀，你如果你冇心学，你唔好嘥我时间啦。你知唔知我喺网上面好受欢迎噶？特朗普都系跟我先至 gel 到个发型出嚟噶咋？ 喂，老婆啊，你真系觉得你自己好红咩？ 不过张神都系啊。 我系啊，我系唔想你嘥咁多钱，嘥咁多时间化妆同埋搽咁多嘢喺份面度，仲要添置咁多嘅产品，尤其是嗰支咩红色嗰支嘢啊！你知唔知你自己搽到好似做大戏咁啊？ 咩做大戏啊？意大利牌子。你话都话我似查到好似 opera 啦，系咪啊？ 咁有咩分别啊？都系唔会平时出街化嘅啫，老婆个样系嘛？ 我话你听，你真系你叫你死佬冇叫错人嘅，真系你唔好话我、啊。 你集集都系叫我死佬噶啦，好似啲男人都系咁衰咁嘅，边个写稿噶？ 咪离晒谱咯，嗰个自己憎啲男人就乱咁写。你啊，你而家唔系话我日日都好靓嘅咩？吓、啊，我靓系为咗边个？导演唔俾佢俾靓滴眼液水，我先系唔 该。眼液水系咩嚟？ 系啊，格拉底都夹住啲眼液水先，我滴咗啦、啊，我喊紧啊！我为咗你噶咋？你话我咁样化妆，我唔伤皮肤嘅咩 ？Let me cry， 我都想瞓多阵噶，习惯一个人睡。 得啦，老婆，你唔好再唱歌，你唱歌好似曾志豪咁难听，我话俾你知。 哎呀，好多人都话我哋两个有啲气质嘅相似嘅，我唔化妆， 好似唔似啊？我老婆似曾志豪，你话哎呀，咁啊宁愿你化妆嗰啲，佢讲唔到落去啊，真系。 为咗你咋， 老婆，我知道你为咗我，你想靓啊嘛，我净系叫你唔好化到咁红，唔好化到咁浓啊。其实有阵时，老婆啊，你天生丽质噶嘛，你唔似曾志豪噶嘛，你又唔似桂花田噶嘛，你似黄耀祖噶嘛，系咪？你淡淡地咁样就靓啊，起码我仲认得到你啊，老婆。 嗱，我同你讲啊， 咩啊？ 我高过黄耀祖噶。着咗高踭鞋之后， 有几难啫？回咗个位， 你 但你有一样佢嘅气质咁靓啊嘛！ 啊，人妻嬲佢老公唔识欣赏自己，仲话佢吓化到做大戏咁，人妻你就真系啊嬲到嬲猪啊！敲佢老公夜晚瞓觉嘅时候，用一支防甩好襟用嘅红唇膏。同个人夫化咗个靓妆之余，仲惊埋佢相，额头仲写咗四个大字，唔出得街几个英文字，所以咧，老婆系要嚟锡嘅，就唔系我嚟笑嘅，死佬。 化好妆，挑选好晚妆，在这刻彼此也在看，谁话过爱情住在化妆，我会游荡。 眼影无影，你有无影的造型机、 哦、我唔讲嘅。 无论你愿意让我扮水。 其实我刚才想到第二隻歌都是跟这些化妆有关的。搵不切就是那隻呢杜德伟、啊。你的唇膏你的眼影仲在我嘛。 影 记得 我 嘛。是啊仲挂住我。 有过你一下难能可贵。 哇真的。但是桂花田这个稿里面的你有口话人没口话自己啫。其实我刚才一路读的时候呢我同阿祖的心好不舒服好像笑緊你。咁样， 你冇牙，你冇粉牙稀啊？ 唔系，我就问你呢、這个系你呢、這个，你话个女人要化妆，如果唔系变 yellow face woman 喎。 咁但系系咯，咁点解你唔做咧？系咯，我都唔知点解咁你系咯。 阿华都冇咩过。 你里边个剧情明明话男人系中意望啲靓嘢， 佢冇讲出嚟，同佢唔系咁谂系两件事嚟嘅。 我想话阿华几唔难得系搵到个女人啊，唔使嘥咁多钱喺护肤品上面啊，话你听。 咩？但你香水又买好多，我又唔见你闻特别香， 咪就系咯？点啫？ 不过咧，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咧系真嘅，譬如我有一个有对朋友，我就同佢个老公熟啲嘅，咁个老公不嬲，平时老婆一齐出嚟食饭都打扮到好靚啊咁樣，你見到咧，真係啊個妝係會襯髮型，髮型係會襯，又唔係個喎，合理嘅， 合理嘅， 合理嘅。但你見到係，總之所有嘢嘅仔細咧都做好咗。跟住有一次就幾個就係幾個男仔同學咁樣食飯咁樣啦，死啦，講咗同學添，朋友嚟嘅朋友嚟嘅， 你有好多同學噶嘛？ 跟住突然之間喺度唔知喺度講緊啲乜嘢，即係老婆使幾多錢啊之類嗰啲咁樣啦。佢話：，唉，呢排真係。 你仲講 咁朋友都開咗講啦，跟住佢就話：，唉，唔係啊，平時化妝扮靚嗰啲，我唔聞，佢呢排好興去聞味啊，即係佢話嗰日翻咗嚟之後咧，一睇我覺得佢個樣唔同咗啦，即係男人嘅係咪先？佢又話：我又唔好噏到佢有咩唔同，總之唔同咗咯。 先發現佢有 唔係啊，因為咧佢同個老公去講，佢有諗過去聞味，佢就咧佢話。我不過我都應該唔會聞味住㗎啦，死啦講得好真添， 好真喎、啊、你， 我聽人哋講嘅啫都係，跟住咧佢就個老婆就同個老公用一個字話，我唔係去聞㗎，我去諮詢啫嘛，就話去諮詢，即係問啲意見咁樣，係啦，點知翻嚟之後咧條味就唔同咗啦，跟住老公就話咧，即係嗱你平時化妝搞啲咩我都冇乜所謂。呢條眉紋咗之後咧，即係好似變咗第二個樣咁。 因為個眉毛影響好大，咁有啲人直情嘅咧掹曬冇咗眉毛。 係啦，因為 新畫噶嘛， 冇明就話真係啦。平時就嗱呢句嚟講噶，因為平時真係冇明亮嚟嘅。不過咧，突然之間佢半夜即係去廁所， 驚喎！ 哇係，哇小心條眉咁。 我最記得嗰陣時咪阿邊個阿阮瓊丹子，佢嗰套電影裏邊咪真係冇眉嘅喎，嚇到你女鬼咁樣噶嘛。唔係，但係你知唔知咧？嗱，阿田虽然你唔化妆，我谂你都了解，收眉啦，或者佢哋仲有一个俗语叫唔知叫 飘眉啊、 哎，原来 收眉而家好多噶， 系好痛噶。因为我老婆咧，佢唔知佢上次做过一次纹眉定飘眉之后咧，佢话唔敢再做第二次，佢话痛不欲生噶，直情。所以点解啲人话咧间谍一定要搵女人做，唔怕痛，真系要搵佢嚟做， 一但系要靓， 好 劲 啊！ 但呢个咧就真系搞到佢哋两公婆咧有少少嘅，因为扮靓呢个嘅议题，令到佢哋有啲。唔开心嘅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做一个咁 大嘅手术， 所以佢就唔係纹眉嘅，因为 老公 係 想 纹 眉 一世啊嘛，就係冇得揀喎咁样。 嗰啲老公唔中，其实都唔中意老婆隆胸㗎。我都之前都讲过有个 case 系隆胸， 佢点解会讲到隆胸？讲紧纹眉同飘眉啫。 但我又好喜欢听， 你 讲啊，你讲啊， 正讲， 掹落去啊嘛。 你讲啊，你讲， 跟住到要讲个膝头哥个咯， 你讲 菠萝盖个， 唔好讲埋先啦，佢可能爆到秘密出嚟噶，快啲讲。 唔系爆秘密，系新闻嚟啫嘛，系咁啊，就系讲紧个老婆嫌自己好似都唔够吸引咁，又想留住个老公啊嘛，话哎，都系不如咁，我哋走去整整佢啦咁样，跟住自己喺度自发性走喺度整之后咧，跟住就谂住老公噔噔噔咁样噶、哦。啊！結果 咁老公點啊？ 老公投訴咯， 梗係哇！ 喂，咩事啊，老婆？ 老公 做得 投 好就個手術， 我都覺得唔係老公一望到就話唔平衡嘅喎、 啊， 你係嗰個新平衡波鞋喎、啊，大佬。唔係、啊、應該咧，如果老婆真係想隆胸咧，都唔好話俾老公聽你隆咗胸。你寧願呃佢，老公話原來啲木瓜煲生魚湯真係有效喎。 其實我都唔係一朝得志嘅，我最近都花咗好多心機㗎。 哇，老婆，你飲咗幾多木瓜湯啊？唔係，我成個木瓜吸上去。 呢個咩吸？係木瓜吸。 係啦，但係咧，如果你呢個稿裏邊咧，其實嗱，我啊調翻轉。 我好欢迎个女人咧化妆嘅， 即系扮靓吓， 化妆扮靓。咁因为你仍然觉得 系俾你好无限大嘅幻想啊嘛，系咪？ 唔系唔使幻想，你会觉得咧佢仍然系好积极啦，对自己注重啦，有要求啦，会继续爱自己啦。你唔爱自己，点爱其他人咧？ 我认同嘅，即系我攞日本人嚟做例子啊。譬如日本嘅女士咧，佢哋会觉得化妆系一种礼貌嚟噶嘛。我就觉得佢哋除咗即系觉得系一种礼貌，佢哋首先唔系化到突然之间话去红灯区嗰系啦，唔系要去嗰啲嘅。但佢哋化咗妆之后咧，即系个人会精神咗咧。即系你谂下个男人咧，或者个女士自己行出街，其实佢自信会多咗噶。男士拖住呢位女士，大家自信多咗，其实好正常。对个关系你应系正面咗，我觉得。 你要睇下嗰边个唔同性格嘅男人，有啲男人咧会好。 即系好似阿华呢啲咪好咯， 系啊，佢就系中意屋村师奶嗰啲咁啊嘛，系嘛？ 唔系，即系有啲男人咧，佢话做咩你成日喺度化妆化到咁靓啊？你有咩目的啊？你为咗啲乜嘢啊？你想 阿华有讲过呢句说话咩？唔好吓我， 你系咪自己发梦嗰阵时作咗呢啲古仔啊？ 阿华应该要睇医生， 系咯，令自己好过啲。 系咯，佢应该俾我夹一夹佢中指。阿华你撞邪。 总之咧就系会有呢啲咁嘅男人嘅，咁又如何咧？如果你面对个 咁，你咪化个淡妆咯。 系啦，即系我头先攞日本人嚟做例子，佢哋都唔系高武伎丁或者化艺伎妆噶，只系只不过合理。是即打你一下少少，永远都应该开心嘅。 咁、但又有啲男人啊，你做咩啊？画眉都唔中意喎，咁又如何呢？你真系个个男人咧都有唔同。 唔系咁，你梗系要得。我觉得唔会有个男人咧系净系中意你素颜 噶，咁霸道嘅，画条眉都唔俾，换咗个老公。 你画到你画到条眉好似赵薇咁，梗系唔好啦，系咪先？ 平时赵薇都冇事嘅，足琴 少足华，你想点咧？好牛琴啊，真系。其实我觉得你下次应该咧将个人夫人妻调转， 咩啊？ 系个人夫劲化妆。我相信就唔系个个女人接受到啦。 而家有一集系 嘅，系啦，阿老公你使唔使咁多古龙水啊？我好中意睇古龙小说啦。 而家唔系讲紧阿老婆去漂眉，系讲紧老公去纹眉或者纹眼先。 好在啫，老婆就漂眉咗，老公就唔系漂眉咁简单噶咯。假使我漂亮啊，真系。好啦，听新闻啦，新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受疫情严重，意大利过去一日新增3590人确诊，再多368人死亡，累计感染人数超过24000人，1809人死亡。外界关注意大利的公共医疗体系是不是能够持续承担。西班牙增至超过7700人确诊，288人死亡，全国进入两星期的紧急状态。捷克当地星期一全国封城，荷兰下令所有的学校、日间托儿中心、餐厅和酒吧关闭到下个月6号。法国病例有超过4500宗，91人死亡，德国超过5400人确诊，11人死亡。当地星期一关闭和法国、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和丹麦的边界。英国至今有35人死于新型肺炎，当地未有限制民众日常活动。今个星期可能推出紧急措施，包括要求70岁以上的人自我隔离4个月，并禁止集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16点，跌515点，总成交金额6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9点，跌1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8，跌14.2。阿里巴巴183.4，跌8.3，建设银行6.25，跌9仙，中国平安78.15，跌2.25，中兴通讯24.7，跌6.3，友邦保险67.75，跌1.35，美团点评85.35，跌3.65，小米集团10.52，跌4.6，汇丰控股44.35，跌1.35，信宇光学科技 7.6跌1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9.595，瑞士法郎8.178，澳元4.802，加元5.61，新西兰元4.71，欧元8.6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79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4,34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29美元，卖出1,54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唔知喺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佐敦道去三号干线方向左转入去回文路，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古人有先见之明，有首唐诗都是同抗疫有关的。 哪首唐诗啊？ 李白的静夜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同抗疫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思故乡先？因为我们很久没回去了。香港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二家乡日本、泰国和台湾啊。 李白好犀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笑住嚟抗疫， 冬阴功寿司迟啲食。 巴达达、汉巴嘎、三德一只、苏西奇、咖啡、cake。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22度气温，相对湿度63%，12:10啦。我哋继续丰收快活人啦，有家居田啦，同埋有直播组咧，同埋开麦号噶。 你讲到直播嘅话，好似硬系觉得直播嘅时候要除啲衫咁样嘅。 咁何苦要咁做 咧？哎呀，你嗰 个 讲 紧 我而家 现 场咁 样。吓！哇！我爆麦话天，你搞我戴住口罩啊！ 唔系，佢除件外套啫，里边仲有两件樽领同埋三件棉衲嘅。 系啊，佢、 OK、 真系一个良家妇女嚟噶，大家唔好乱谂。哎、我都唔知佢点解自己无端端讲啲咁嘅嘢，我即刻转话题啊！ 你系咪谂住好似人哋做嗰啲 Web J 咁样咧？即系当年嗰啲 Web J， 而家就系嗰啲直播货金嘅咧咧。我话我啲小可爱哦，我就这样哦，咁样嗰啲。 你谂下啦，成有一 有市场 嘅，系啦，大定细嘅啫， 系咯， 系咪？ 即 系 试下玩下啫嘛。 可以嘅，啲人会左边切少少系右边，系啦。呢个唔系呢个五花腩唔要咁 啊。系啊，唔好谂啦嗰啲啊，你自己谂下啦吓。OK， 嗱，我今次我要讲嘅咩咧，就系唔翻工。 唔翻工 嗱，大家即系 边一个 唔同啊？你 home office 喎，其实你一样都系翻紧工噶嘛，系咪先？但系有阵时有啲人咧，可能就我觉得有少少烧啊，佢觉得嘅啫，咁啊请病假啦，系咪？有啲人就诈病啦啊！但系啱啱喺英国咧做咗个调查报告，我睇咗呢个报告嘅时候，我都唔系又话，但我喺度谂翻， 又唔出奇嘅，因为佢话咧喺英国咧做咗个调查之后咧，发现原来大约有12% 嘅人，即系成几啫，又唔系好多。但系因为一个咁怪嘅原因，佢朝头早起身之后就发觉，哎，我搞嚟都搞唔掂啊！哎，今日唔翻工啦。 搞咩搞唔掂？ 系啦，我就问你搞咩搞唔掂？ 我估到， 选择唔翻工。 我估到， 嚟阿豪仔试下， 搞唔掂个头。 搞唔掂个头，点解会咁觉得咧？阿田你又咁觉得咧？点解咧？ 阿田你冇理由有呢个觉得噶。 我所以决定唔理，我就系因为搞唔掂个头，但又要翻工。 你有几时想搞过个头啫？ 我有。 你将屋企嗰个晾衫竹都已经穿埋喺个发簪后面咁样上嚟啦。 我就系因 为咁亚丁同巴度啊， 系咯，冇噶嘛。因为点解咧？我试过 嚟 嗰阵时唔系翻工，系翻学。中学嘅时候咧，中学嘅时候， 听晒你讲先。 唔知中几咁上下咧，无端端上上一堂咧，我就同老师讲我要去厕所， 系， 跟住我就走咗去厕所度咧，竟然望住块镜，觉得自己个头咧点 gel 都 gel 得唔好。其实我从来都冇 gel 嘅， 唔知中四定中三咁上下就大个啲啦，咁样。咁可能我怀疑我暗恋个女班长，定系前面个风纪啦，唔知乜鬼啦。唔知点解咧，嗰一刻咧，竟然觉得呢个头咧系 gel 嚟 gel 去都 gel 唔好啊！你知唔知系夸张到咧？我明明系 唔上堂，跟住 我系 gel 到冇上到堂啊！我系举手话去厕所噶咋，但系点知成个厕所冇啊！其实冇啊，攞水喺度系咁拨，系咁攞水浸。你知嗰阵时你又冇嗰啲喷发胶咧，因为嗰啲系坏学生先有噶嘛， 中学有噶啦， 你咪坏学生咯， 系啊，坏坏， 系啊，我把梳咧系中 mus 隔篱啊，即系嗰啲，结果咧真系成堂，我唔记得咗咩科目嚟噶啦，但系咧直情个老师以为人口失踪咧，你肚屙爆石咁耐嘅，成堂唔见咗， 咁啊，结果有冇去揾你啊？ 好似冇啊，最尾 佢揾到喺个厕所度，哇，你个头湿到咁， 系啦，最尾我就系觉得咧，最惨系咩啊？你 gel 咗成堂嘅时间， 同埋成担嘅心机， 系冇人觉得你喺度遮紧头，都系一见到你就话你肚冇事啊嘛，系啦，但系咧 冇觉得你个头靓咗， 但系嗰一刻咧， 你屙到出晒汗， 系啊，但系嗰一刻咧，你问翻咧，真系鬼上身噶，你无端端咧。平时你走啦，你去厕所望完个头咪走咯。唔知点解呢嗰一刻突然间你觉得冇理由咁样，我点解觉得咁核突嘅？越 gel 越落，越 gel 越 gel gel 咗一堂。我明白，所以英国人。 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我到中学嗰阵时，我不嬲我都觉得发型系好紧要。 但你冇难度啊！ 我冇呢一啲嘅情况出现。 你冇难度啊！ 小学有， 你冇难度啊！ 答你个问题，我小学有试过。 其实你自细都 你收声啦，你翻翻落裤啦，你 唔系你靓啊！我哋意思系你唔会有难度啊嘛。 唔系啊，因为。我反而會記得咧，係我小學嗰陣時有試過唔想翻學， 因 為細 因為冇曬頭髮。 小學就冇曬頭髮，使唔使咁毒啊你？ 我都覺得真係太過分啦！ 太過分，你話中學都好啲啊，小學我而家講到 我都冇咁講過啊，係咪先？ 因為嗰陣時咧，你唔會朝頭早會沖涼啊嗰啲咁噶嘛。咁阿媽咧， 你朝頭早唔沖涼？ 唔係小學嗰陣時冇嘅喎，小學嗰陣時咁就起身之後咧，硬係有嗰啲頭髮咧，好自然地 佢會有天線 㗎，係 啊， 天線咁一執咁樣彈起，跟住已經貪。靓咁啊，成日揿翻低佢，攞水啊，攞梳 啊， 跟住咧落楼嗰阵时好似冇嘢过， 系啊， 翻到学校咧嗰天时 又出翻嚟， 系啦，又冻又翻，咁所以咧跟住照镜见到咧喺嗰刻，我就会觉得咁样嘅发型系唔应该翻落嘅， 系啊， 因为同我笑你又啊，你好戴个天线啊，定系度点样嗰啲咧？我记得我小学有试过呢啲叫做 bad hair day 啊，即系嗰啲头发你即系点整都整唔好，而今次英国嘅报告都系话咧，有成12% 嘅人试过因为呢一个原因咧，所以佢哋就直情系选择 扎 病各样嘢，因为我个头嗰日我点整都整唔好，跟住我就决定唔翻工啦。 阿 嫂啊， 你就系知唔知由你小学开始？你就對住個頭話，點解佢會動 L 之後，你嫌棄佢？ 你又嚟喎、啊！ 佢 再下一城 唔系啊！我由小学已經知道咧，原來動 L 係好緊要嘅，所以我 就 盡量將嗰啲轉移力轉去第二度咁樣咯。 但係問題係有12% 人係竟然係朝早翻工，搞唔掂個頭髮，跟住話我不如今日冇翻。 即係佢寧願咧，如果冇最好嘅狀態咧，我就索性避職。 系 冇最佳嘅一面咧，我就唔见你嗰面。 嗱呢个咧 系啦， 嗱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数据嚟嘅。 你唔好话咁啊，系阿田，你从来都冇做过呢件事。 唔系我就系都话我有自知之明咯，但我完全冇谂过阿曾朝你系可以有半堂时间。 系啊，好夸张啊！ 系啊，但系佢就系试过阿曾朝试过喺中学发生过之后，佢而家大咗啦。咪選擇唔梳頭翻工咯， 係咯， 即係咩都經歷過咯。我有咩工作未見過？ 我大咗之後咧，我認識咗呢個世界上有一樣物品啊， 叫做 毛啊， 係 戴帽咪得咯。 你唔係㗎喎，你好多時候你都唔戴帽，但你個頭亂到一睇就知冇梳頭啦。 好明顯我有啦，係咪先？ 你今日有， 所 以我 係咪冇戴帽咯？啱數啦，而家 嗱報告咧仲話咧有啊20% 嘅女士啊， 係 嗱頭先我做12% 嘅啫，點解高咗嘅咧？佢話25-34歲嘅人咧，佢哋有試過有20%，因為搞唔掂個頭，所以要遲到。 哦， 你有冇呢個煩惱啊？曾志豪， 我冇呢個煩惱， 因為唔整個頭都已經遲啦，唔好整个头， 我几时放弃咗整头呢？就我每次去发型屋咧，剪完头发之后咧，无论嗰个发型师同我讲话，好易搞嘅啫。 嗯， 跟住我净系见佢吹我个头，吹咗5-6分钟， 系 我就已经放弃咗。我系唔会有5-6分钟嘅时间可以吹自己个头。 嗯， 真系唔得， 即系唔得。五六分鐘其實唔一定要咁長嘅。 唔係啊，我真係見佢咧，我頭髮多 啊，唔係啊， 好硬嘅頭髮。 咁佢收得你咁貴啊，咁咪自然係搞多兩下手勢噶啦。 嗱，呢啲髮型師老婆把口講出嚟，我信佢啊， 信啊，我嗰啲全部都係好平嘅啫，因為係啊，全部都友誼價嚟噶嘛。佢、 okay. 都係咧吹到你個頭咧，我話你落啲咩喺我頭上面啊？嗰啲 foundation 嚟嘅，咁啊先落咗啲打底，再吹。咁我呢個步驟我試過買翻屋企噶啦。除了用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已经没用过了。 我觉得你觉得值得讨论。 真不掂，自己吹呢 怎么整都同发型屋是不一样，是不是？ 那天我不知道你老公那时候有没有这样教那些客人，我上次遇到有一个发型师呢，周哥啊，他直接是呢，他跟我说呢，去到一个什么地步，说阿豪 你不能教的了， 他说你不要再只是看了，你试一次啊。嚟，你自己攞住个 喺发型屋度叫你自己试下， 啊、 跟住 系啊，佢有一次唔帮我吹，佢话嚟你自己吹一次啊。跟住咧，我直情好似人哋嗰啲咧，怕上堂嗰啲学生咧，我唔试啊，我唔想试啊， 我逼我啦，做 系啊，我唔想俾你见到我好肉酸，因为佢话你唔试咧，佢话你永远都吹唔到嘅，我帮你吹一个头壳顶咁样吹，你自己对住块镜咁样吹，你唔肯试。我真系唔试，我话我唔要啊，好惊啊，拉牛上树咁样，所以佢弃咗壶。我话你冇得救啦！ 我可能因为真系我贪靓啊！我见到个发型师点样做嘅话咧，我即刻首先， 跟咗佢先， 唔系买咗佢个 product 先，即系呢个第一步。 你唔系贪靓，你多钱啫？ 唔系啊，系其实我蠢啊，即系嗰啲 会噶会噶会噶， 系啦，但我仲买咗嗰个先。咦，今次你用 gel， 下次你用泥， 系啊，我都有试过噶，我有跟买噶。 even 啊，佢有一嚿嘢咧，你要喷有阵时你要做嘢啊，即系出 show 啊，有个喷发胶咪有个罩罩住块面嘅。 系啊，你买埋， 可以买埋呢个，好似咧。要有呢个罩咧，跟住你先至可以喷得到。 你有冇买粟米夹？ 冇， 我有啊。 粟米夹你都买过？ 系啊，佢 你咁多头发都买粟米夹，你俾咗我算啦。 佢我嚟夹， 俾咗你，你又会用咩桂花田？ 唔系佢嗰阵时 我买两个俾你啊。 佢话你咁样夹咧，佢呃我噶。佢话你咁样夹咧，容易整头好多。结果我买咗用咗两次。 因为嗰个粟米夹咧，就夹硬啲嗰个底啊， 发 根嗰个位置度，跟住就多啲弹性，就会容易啲做个型啦。 系啊，但系呢个动作原来都好嘥时间咧。我好似玩咗两次咋，嗰个就我嚟做烫衫板啦。 喂，你快啲 车 架，你翻嚟俾我。 系啊， 但我想问下咧，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桂花田系有啲乜嘢嘅原因导致你日日唔梳头，你都会照样翻工嘅咧？ 因为 杀你个草十一 级，我明点解笑话去四季暗中追财， 成日都系咁讲噶嘛。 咩啊？ 你要谂下翻工对住嗰啲咩人啊嘛？你明唔明啊？ 嗱，你又自取其辱，真系咁样讲呢咁嘅说话先啫。 系咯， 我同你讲啊，早 吓关我咩事啊？ 佢话对住啲咩人啊？ 就 系咯，咪咯。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下次我攞三面镜啊，系啊，我正面、侧面都系有镜得，你照住自己个样。 定系阿天，如果你觉得你真系要 gel 行晒个头咧，化到个好妆先翻工嘅话咧，你系可以直接做轻弹浅唱啦。 系啊，嗱，真由即系你话斋咧，你连嗰5分钟你都话时间长嘅， 就 话你谂下化个妆，我仲要整埋个头咧，你估我要用？ 真系冇耐性啊！我都发觉。系啊，我哋其实应该真系向阿 B 学习啊。 可唔可以向我学习啫？我都半个钟头落到楼噶。 唔系你同阿 B 最大分别就系、是、阿 B 明明有好多嘢要搞噶嘛。 可唔可以一齐讲嘢啊？但系好似好错咁啊！我都决定一齐大声啲讲嘢啦。 Our life is full of paradox, no one escapes. Our body is trapped living in the box, but we've got a guts.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oh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oh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oh in this blurry compromise, oh, we don't Modern Children 啊 ，Guts 啊，有冇吉士咧？呢个时候吓，有咩吉士咧？就系、是、有咩吉士可以俾你留到喺屋企，唔好出去。 系， 你又真系出去，其实需要嘅勇气系大啲嘅。 系嘅， 系啦，冇错。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你安坐家中，就唔使即系周围走咧？都需要啲吉士嘅。 例如咧， 因为有一个商业嘅网站，佢、 哦、 就做咗公益嘅行为。 即系咩啊？ 既然大家都唔够胆出街，但系又心思思想出街，不如我就大胆啲。 咩啊？ 我免费俾你睇啲嘢，等你可以留喺屋企度。 吓、 啊，冇错。 呢排啲电视嗰啲 channel 嗰啲啊， 呢个都 因 为 网上串流平台呢排我见到大家洗紧版咧，对唔对？你睇咗个 Kingdom 未啊？即系嗰个咧，即系大家又啊，你又逼讲咗未啊？即系大家都喺度买咁喺度睇电视，睇电视睇到唔到货噶嘛？ 你朝鲜咗未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呢个咧就系日本嘅特产嚟 嘅。哦，咩嚟嘅？ 系啦，日本嘅特产。 开心片啊？ 系。 哎 哟，唔使钱啊， 净系 开心片唔使钱。 哇，咁 佢呢 个 真 系 爱的 心、啊， 我觉得佢都系爱的迫降，前面加多个字啫。 咩咧？ 你明噶啦？ 唔明 喎、啊，系咯，唔明咯、啊，系咯，系咯、啊，呢、啊這个劲啊！佢呢个咧，原来话咧，有个日本嘅一间成人片嘅厂商咧，佢、 哦、 就喺咧上个礼拜，应该礼拜六嚟嘅13号咧， 系 佢推出咗呢一个咧，抗疫优惠套餐， 即系点啊？真系一张票睇到笑嗰啲啊， 系嗱，以前一张票睇到笑咧，你都要一张票啊。 系佢唔使添， 佢而家话咧，佢话啱我系哦，你哋既然咧咁中意咧，就系、是、睇我哋嘅即系作品 开 心片啊，亦都知道你哋而家咧唔出得街、啊，咁我哋 咁都睇呢啲开心片都唔出街睇噶啦， 系 咁巴士要睇咩？ 哦，唔系哦，有啲人可能咧， 我都有见过啊， 系啊，好多 uncle 噶、 啊， 唔知点解唔喺户外睇佢唔高兴噶、 啊。我嗰次我喺个火车度见到个 uncle 啊，睇龙虎狐狸啊。 咩话咩话？ 龙虎狐狸咯， 龙虎狐狸啊， 系啊， 仲买到？ 唔系啊，咁好细个噶啦，嗰阵时我自己觉得几尴尬啊！我谂我读紧中学、初中嗰阵时，吓、啊、阿叔你睇龙虎狐狸喺火车度啊，咁样啊！ 你最尴尬嘅地方系咪？ 唔系青春 期咯，你见到真系蔚为奇观啊！ 为咩？ 咁宏伟嘅点解？哇！大峡谷，哇！唔系啊嘛？ 唔知 即系地理书咁样。 我睄到我已经觉得好怕丑啦嗰阵。 哎呀，即系咪而家 匿埋咗？ 而家咧仲有啲阿叔叔咧，佢哋而家就唔系睇龙虎狐狸啊嘛，佢哋而家中意系睇片咧。 系， 我都我见过咧，佢 有声添啊， 有声噶，佢、 哎、 会坐喺巴士站咧，冇嘢做等紧车嘅时候咧，佢系咁 大 大声，系。 即系可能佢觉得佢即系比较尴尬，教坏细路喎，喺条街度做嘅话啦，我绝对觉得睇呢啲冇问题嘅。 系啦，唔好条街度睇啦， 但喺条街度嘅话，就真系唔系几好嘅。 唔系，难道你唔喺条街度睇佢，可能就即系冇嗰种表演嘅感觉？ 咁、 啊、 今次日本 嗰啲系啦，佢咧就其中有一间呢个成人片商咧，佢就话。你哋而家要在学校就停课，要留喺屋企。 即系佢连埋嗰啲学生都有特别 package 俾你啊！ 社会人士就要留喺屋企，你哋一定系觉得生活好艰难噶啦。系啊，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要用一个感谢客户嘅心情，等大家维持正常嘅生活。所以我哋推出感谢制抗疫套餐。 系， 我哋会咧由13号开始，3月13号开始，一路去到3月底。 哇，半个月时间、啊。 我哋咧就有。200部本公司旗下嘅开心片，免费开放，平时你要付费先能够观赏到嘅。而家你能够免费就同我哋一众嘅 AV 女优嚟一个零距离、冇防备、随罩相见啊！真系名副其实，随罩相见啊！ 我只觉得呢个一个好好嘅宣传。 系啦， 你谂下嗱，佢而家攞200部出嚟嘅啫嘛，可能佢货仓里面做2000部咁啊。之后你睇到上瘾咗啦， 系 咪？或者你睇到咁开心， 系啦系啦系啦。 可能个老婆都觉得个老公你睇多啲都好嘅，起码呢一排大家 home office 啊，都系分担下咁样 啊 嘛。 系啊，而佢最变态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会有呢一个赠品送翻俾你嘅。 送咩咧？可以？ 佢会送你搭唔到飞机啊嘛。 哦 ，OK， 佢送个杯俾你系咪啊？攞嚟栽住隻手咁样， 系啦，冇错，送个杯俾你啦，系、 哦、 啦，就不如咁样啦。所以咧，佢而家就话有200部嘅影片咧，就任君选择咁样。 即系我想问下嗰个受欢迎程度高唔高咧？嗱，有阵时你推出个优惠咧，可能大家会觉得，切优惠做细嘅，即系你只不过系想，未必会真系全程投入去参与噶嘛。 佢个。网啊，推出嘅第一个钟啊，冧咗啦已经，因为啲人实在太多人咧冲咗上去咧，就话我一定要 俾嗰啲抢口罩嘅网站啊， 系啊，咁然后咧，啲人首先就全部赞咧，佢就话日本政府做得好差， 但系呢间公司好有社会责任。 佢哋共同抗疫 系啦，甚至乎啲人就话咧，喂，唔好以后再叫佢哋做咩企业公司啦，佢系社企嚟噶，大佬， 系 几有社会责任心啊，即系嗰种嘅良心情况。 用咗几多时间先至维修得到啊？你谂下，即系好兴奋嗰一下噶，即系有得免费睇片啊，但系哎呀冧机啊咁样。 然后咧，我觉得最好系咩呢，佢解釋到一啲咧社會物資短缺嘅原因啊，啲人就話啦，終於明白啦，點解啲廁紙搶曬？ 但喺佢做呢個優惠之前啊，已經搶曬噶啦， 一定係因為佢哋流曬口水， okay， 所以係有咁嘅原因啫嚇。唔係，但我覺得咧呢、這個 手心冇汗啊，可能要抹一抹隻手。 我哋會唔會有其他香港公司可以效法下？ 效法 家居嘅時候，盲點都係啦，換 我 多啲免費嘢 啊，咁樣有啲乜嘢值得免費俾大家睇啊？咁樣 質於。 咩啊？ 就继续听我哋节目啦， 系啊，免费噶， 都系免费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最快下星期二派第二轮专机接回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次行动会集中处理滞留孝感市、咸宁市和黄石市的香港居民，亦都会协助武汉市新增求助的70名港人。聂德权说，由于更多人坐长途车到武汉机场，挑战和风险比第一批专机更加大。旅发局表示，二月份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199,000人次，按年下跌超过96%。预计三月访港旅客数字可能进一步减少。按分类，二月内地旅客按年减少近98%，非内地的旅客下跌大约90%。旅发局将会在疫情舒缓之后，推出4亿元的支援业界推广计划，以振兴旅游业。消委会测试市面上45款润唇膏，23款样本验出怀疑致癌物 MOAH， 总量最高达到4.5%。另外有5款含有饱和碳氢化合物 MOSH， 含量未能够符合德国建议的上限，其中最高含量的一款更加是验出40.8%。消委会话 ，MOSH 可以在体内脂肪组织和多个器官内积存，而 MOAH 可能有致癌物，部分怀疑有基因毒性和致癌性。消委会建议，进食和饮水之前应该抹走唇上的润唇膏，以减低经由口服途径摄入矿物油脂的物质的机会。如果長時間在戶外活動，可以選用具防效的防曬的效能的潤唇膏，但如果只是逗留在室內環境，使用一般具備滋潤功能的潤唇膏就已經足夠。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初選的前副總統拜登和資深參議員桑德斯在當地星期日進行電視辯論，兩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辯論前沒有握手，改為以手踭碰手踭的方式先禮後兵。疫情發展和應對策略無可避免成為兩人辯論的焦點，他們都說自己是最佳人選領導國家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又不約而同批評總統特朗普面對迅速發展的疫情反應太慢。拜登建議擴大病毒檢測範圍，包括在每個州強制設立至少10個可以做快速的病毒測試的指定戶外停車場，讓有需要接受檢測的人無需落車就可以接受測試。又建議聯合全球的領袖和專家集中力量應對疫情。桑德斯同意，又提出要保護因為疫情失去工作和收入的美國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7点，跌525点，总成交金额6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9点，跌1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6跌15.4，阿里巴巴183.8跌7.9，建设银行6.24跌1毫，中国平安78.15跌2.25，中兴通讯24.8跌6.2，友邦保险67.75跌1.35，美团点评85.05跌3.95，小米集团10.54跌4.4，汇丰控股44.4跌1.3，信宇光学科技107.7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5，澳元0.617，加元1.385，新西兰元0.606，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447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34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51美元，卖出1,54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60秒。 位于东非肯亚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一对白色长颈鹿母子近日惨遭杀害。有别于一般的黄底啡斑长颈鹿，全身雪白无斑点的白色长颈鹿极为罕见。他们在2016年以及17年先后在坦桑尼亚和肯亚被发现，并受到全球的关注。他们全身的皮肤呈纯白色，并不是因为白化症，而是白变症。我们经常听见的白化症是因为缺乏黑色素，而白变症的动物就是因为缺乏所有的色素，身体就会呈现全白的模样。两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白化动物的眼睛一般都是红色，而白变动物的眼睛就不会变成浅色。由于现时尚未发现其他的纯白色长颈鹿，这两只白色长颈鹿被猎杀之后，另一只由同一位长颈鹿妈妈所生的小长颈鹿 BB 就成为现时全球唯一一只存活的白色长颈鹿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们。 要抗疫要唱烧鸡翼，烧鸡翼我当意食。 喂，这个时势仲烧鸡翼？ 梗系啦，烧叫你出入要消毒清洁全身， 鸡 同人食饭要静鸡鸡，唔好狂喷口水， 翼 就算行山都要小心翼翼做好防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烧住嚟抗疫， 好似用咗酒精搓手液。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你 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風之book啊，在家就千日好啊，可以睇下書，咁、可以幫你消遣下。咁咧，我而家揀咗呢一本書咧，其實同我哋最近咧呢、這個疫情咧，有關嘅。 咁都有諗到關係。 佢唔係同病有關，但係同疫情之中咧，我哋咪成日都話咧，呢、這個時候咧，一定要防謠言，成日都好驚咧，就話究竟你會唔會有得謠言啊？ 假嘅新聞啊， 所謂假新聞啊，咁樣啦嚇。咁、所以咧，我而家揀嘅呢一本 噶嘛，有 係啊，要驚有呢啲嘢啊嘛。所以我今日揀咗嗰本書咧，個名就叫做噔噔，這些年好長喎，佢本書叫做《這些年我們還在相信的歷史謠言》， 我抄唔切喎。我這些年 我們還在相信的歷史謠言， 即係有一啲嘅歷史啦，歷史就即係已經發生咗， 係啦。 但係嗰啲一啲謠言嚟，但係我係假嘅，但我哋依然仲信緊啊。 其實佢意思就係話，可能有好多咧，我哋耳熟能詳咧，即係可能咧，就算你話我唔係研究中史嘅，但係你細個有聽過古仔㗎，你有讀過啲歷史嘅教科書咧，原來講嘅一啲版本咧，未必全部都系百分百真实。 我又冇谂过历史会呃我，我净系会谂阿妈会呃我啫。我即系嗰啲咧，你再吵啦，警察真系会嚟拉你噶。 系啦，或者有巫婆会嚟捉你噶。 系啦，阿巫婆都会出现。 信唔信我叫阿天唔化妆嚟吓你啊？咁样系会有嘅。 我日日都 吓紧 人。 即系嗰阵时，即系会觉得咧，呢个世界系会有阿巫婆噶嘛，同埋有巫婆噶嘛，同埋佢真系会嚟捉你噶嘛，你做错嘢嘅时候。 咁结果咧，其实我所以我开头我见到咧，我都觉得好震惊咧。其实第一。如果你有睇歷史，你都知咧，咁可能有好多時候眾說紛雲噶嘛，因為畢竟歷史咧同離我哋而家個時代好遠噶嘛，咁、又唔會真係有人有白紙黑字影低張相俾你睇到咧，咁你話有唔同版本會有出入咧，都好正常嘅、但個問題就係、個出入有幾大啦，係啦，即係你樂富 A 出口同 B 出口都係喺樂富啊，但係如果個誇張嘅地方嚇、原來黃大仙嚟嘅， 我 出入就大噶咯， 會唔會係咧？如果講到歷史嘅時候咧，有啲歷史會牽涉到多過一個國家噶嘛，可能咧呢、這个国家嘅版本同埋嗰个国家嘅版本，为咗要保障翻佢哋自己国家嘅实力啊，各样嘢咧，就系、有少少嘅调节咧。 嗱，我而家不如我即刻举个例子俾你睇啦。呢本书咧叫《这些年我们还在相信的历史谣言》咧，佢嘅成本书嘅布局系点样咧？佢就分咗咧，先秦啦、秦汉三国啦、唐宋元明啦，同埋清代咧咁多个唔同嘅朝代咧，佢就会帮你精选一啲咧大家好熟悉嘅历史嘅典故，但系呢个作者就考究。到咧就系话可能唔系真嘅噃、 可能想要美化翻嗰件事。 嗱，譬如呢、這个你哋一定听过啦，阿田就算话咧，喂，我逃咗学，中学嘅时候唔紧要，有冇听过孟姜女哭长城啊？ 有啊有啊，边个 可以 边 个可以讲呢个古仔俾我听？大概得噶啦，大概啦， 即系 总 之有个女仔啦，叫孟姜女， 系啦，同阿田一啲都唔 friend 嘅， 系啦，就喊喊到长城都烂， 点解要喊？ 唔记得。 阿田有冇补答？ 唔记得， 唔记得系。 点解无端端喊都唔记得？ 喊咪喊咯，女仔喊有解释。撇本撇， 你如果而家呢个时候，你咩事会令到你大喊 啊？失恋， 系啦，失恋，失恋， 系啦， 死佬， 系啦，个死佬， 系啦， 真系死咗个死佬， 哎呀，死咗， 系啊， 死佬定男朋友啊？ 死佬啊，系啊，哎呀，估唔到我两个拍档真系万姜女个老公啊！ 孟姜虎夫啊嘛， 系啦，嗱，即系 OK， 孟姜佬啊嘛， 我冇谂过呢个最入门版嘅民间故事，你哋都未听过，你点教细路咧？咁 听过啊，系唔记得啫。 孟姜女哭长城咧，最简单，以前大家学听过版本咧，就系话咁咧，有一个叫孟姜女，佢老公咧就去咗要打仗，咁点知咧死咗。咁於是乎咧，因為佢又覺得咧自己好陰功啊嘛，個老公死咗啦，同埋因為咧就話佢係同呢啲咧外族打仗咧，所以就會有個長城啊嘛。咁於是乎咧，佢就真係喊啦，喊到咧個長城都冧咗。 係 長城冧完之後咧，哎呀，我老公條屍仔裏邊啊，俾佢揾到啊咁樣，係啦。 但呢個係歷史故事嚟㗎，我以為咧，即係我從不嬲我都覺得呢啲係啲神話 小説啊， 係啊，嗰啲傳說嚟嘅啫，冇諗過係一個即係你頭先話係歷史謠言啊嘛。係 啦，嗱，呢個因為 因为是史书有记载的。咁、 okay, 所以呢大家呢。 先前金钱嗰啲史书就算记载咗嗰阵时都未必最准啦。 因为佢。 长城，咩？ 哭崩长城， 系咯， 系啦。 我以为系女娲保青天嗰 啲 friend 嚟 嘛， 系啊。咁咧，究竟呢个古仔咧，佢话嗱，其实听好多啦，细个大家都听噶。同埋佢有好多版本噶，一啲咧就话佢打仗咧死咗，所以咧就埋咗个尸骨。但有啲咧就话佢系帮手起长城。 O K。 咁咧佢就做嗰个苦工，咁最尾咧就长城冧咗，即系佢喺做苦工嘅时候咧，工业伤亡啊，所以个老公系啦，个老公就死咗。咁咧佢一样听 到啲我哋礼拜四嘅职安短 剧啦，咁个老婆咧照样一样都系喊，总之咧一定有个剧情咧就话哭冧咗个长城，跟住咧佢老公就走咗出嚟啦，即系见到条尸啦咁样，系啦，咁咧呢个作者咧就将呢一个典故拎出嚟咧，佢就话真唔真嘅咧？佢话究竟呢一个故事里边嘅记载系点嘅咧？咁佢就揾翻啦，最先咧记载孟姜女哭长城咧，究竟系几耐咧？佢就话咧，其实大概就系春秋年间咧呢一个左丘明所著嘅《左传》啊，即系所记载嘅。 我有睇过呢本。唔係，我有聽過，即係唔覺得自己睇過啊。 咁佢就話咧，呢個係最早嘅版本咧，當時係點樣講嘅咧？佢就話：哦，咁咧就係齊莊公咧就派咗大將咧呢一個紀良咧同埋華州咧就攻打呂國。 嗯。 咁咧佢哋兩個咧就相遇啦。咁跟住打完仗之後咧，佢就話啦，嗰個紀良咧就輸咗。咁咧佢老婆咧就喺郊外咧就祭奠佢。咁、哦、然後咧啲人行過咧，佢就話啊。你都好有禮節喎，因為你喺度喊嘅時候咧，佢就話係啊，紀良有罪，我咧就喺度制止佢，你哋就唔使過嚟吊唁啦，因為佢係造反係罪人嚟嘅，完咗啦。 哦， 呢個就係到最早嘅故仔啦。 跟住咧， 咁點解會演變到話，即係因為個老公死咗喊崩， 係啦， 喊崩冧咗， 即係唔係下集個大結局係作出嚟嘅咧？ 嗱，冇唔係嗱， 你走音冇 走音，即係你諗下嗱，呢個咧係講緊咧。左传咧，佢系喺公元前550年记载嘅嗰段历史咧，即系而家你距今咧就已经差唔多2500几年啦。咁最早嘅版本，原来咧第一佢就话个老公谋反打仗死咗，个、 哦、 老婆咧就喺路边祭祀佢，而且 路边祭祀烧花衣嗰啲 系啦，同埋咧仲要，同埋咧佢就冇大喊，因为咧当有人想话啊，不如我又拜下你老公咧，佢就唔使啦，我老公系个罪犯嚟嘅，你唔使拜佢，好有得体啊，好有礼貌啊嘛。咁呢个古仔点解会后来变咗？同埋你有冇发觉冇讲过佢姓孟噶？ 同埋冇讲过长城都冇出现， 冇 出现过 长城噶，系啦，佢老婆直情冇名噶，喺《左传》个记载里边咧， 孟氏咯， 冇啊，佢净系话佢老公叫纪良，净系话佢老公叫纪良，佢老婆就 我都叫 系啊，纪良，佢老公叫纪良，个老婆叫咩咧？净系得个名，个仔就叫纪子， 几热啊！唉， 系 啊， 几热，唔系几惨啊！佢死咗几惨，佢老婆净系得个名咧，叫做纪良妻。 纪 良啊 ，friend， 纪妻良个 friend， 冇讲过喊，冇讲过长城，甚至乎冇孟姜女呢三个字。 咩事啊？跟住俾人改晒。 系啦，到再后来咧，《礼记》咧就有一篇记载咧，又系讲翻话佢老公咧都系叫纪良，又系打仗死咗，然后咧就多咗一个情节，就话佢老婆咧就喺路边拜祭喊，加 多 咗个喊字， 有个动作啦。 都好理所当然，老公死咗， 系啦，都系变咗喊。咁但系咧，佢跟住一路演变咧，我就唔全部读晒出嚟啦。佢就发现咧个演变去到边咧，汉朝嘅时候咧， 好多个朝代咯， 系啦，就多咗一个咧，就系话佢喺咧佢嗰个城池嗰度喊啊，死咗老公， 多咗个 location。 系啦，佢由咧喺路边咧，即系路边就边度啫，路边咪冇地方咯， 路边咯。 佢去到汉朝咧，佢就话诶唔好喺路边喊咁阴公啦，俾个地方佢啦。 我真系错过咗，讲到明真系。 佢哋其实。唔同朝代扩张句 式，佢就变咗一个咧喺个城池度喊，仲要帮佢安排埋咧。佢话咁你喺嗰、那个梁城啊纪梁城嗰度啦，咁咧嗰度有一个城池咧就叫纪城喺度喊啦咁样。咁啊我开始安排咗一个地方俾佢咯。然后咧亦都第一次咧就话佢喺嗰度喊，哎呀咁啱嗰埲墙咧日久失修咧冧咗啊！于是乎咧第一次出现咧喊冧咗，但系讲紧城墙喎。系啦，咁然后一路咧再去到。去到三国啊，去到南北朝啊，就开始咧越嚟越多咧，就话喂成道城冧咗啦。然后去到唐朝嘅时候咧，佢终于就由咧纪良嘅老婆咧一变就变咗， 孟 姓孟啦，佢、哦、老公咧就由叫纪良咧就变咗一个姓孟嘅男人。 O K， 孟纪良啫嘛， 系啦，咁同埋 系 啦，同埋咧佢哋仲多咗呢个邂逅嘅经历咧，呢、這个经历真系好笑噶。 佢哋喺个长城嗰度邂逅嘅， 唔系啊，呢、這个邂逅咧真系好变态。佢话咧有一日咧。孟超个女咧，孟仲之咧就喺后院个水池里边冲凉。哇！咁阿田你知啦，古时候啲人咧男女授受不亲噶嘛。 当然啦，而家都系嘅。 咁啱咧，就呢个孟女啊，即系阿孟仲之喺度冲凉嘅时候咧，阿纪良行过。哎呀，见到佢剥穿剥青光。 咁你就要我就系你嘅人啊。 系啦，冇错。佢咧仲要 古装剧一定系咁啊！你睇咗我全身，你而家我就系你嘅人啊！孟子良哥唔系孟纪良哥。 系啦，边个娶边个？啊！个女啊反逼佢，系啊个女啊就话啦，你已经望晒我全身咯，你一定要娶我咁样。而 且佢写冲凉小心啲啊，个男兵 系啦。咁然后咧好笑噶，佢唔同嘅版本咧，佢都话纪良咧唔想娶佢噶。 哦， 系啦，我绝对怀疑其实 阿 桂花田 系啱做呢个， 系啦，娶 唔成系啊，系啊。 咁然后佢最尾 喺度周围喺条街度冲凉咗好耐， 咁所以 为咗有男人屈佢娶我咁样， 系啦， 系啊，变态女子冲 凉冲，系啦，佢越填越多，即系。嗰啲內容咧，直情講到阿孟仲之咧有名啦，然後仲要講埋對白咧，女人嘅身體俾人望完之後咧，就唔可以俾第二個望噶啦，你要娶我，好啦，咁 其實 呢 句都一句幾經典嘅古裝片對白，不過而家啲古裝片冇呢支歌仔唱， 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 嘅，大台有啲劇咧都有咁樣 嘅，咁、多年都冇變過 嘅 啫。 係啊，咁去到後來咧，好快咧就個古仔就變咗咧，佢娶咗佢啦，然後佢咧就唔係去造反打仗俾人殺死咗啦，就變咗咧佢真係做苦工起長城。但系咧，佢就唔肯，佢就走甩咗个徭役，跟住俾人捉完之后咧，打死咗，跟住就死咗喺长城度。个老婆咧就喊，就揾老公，然后就喺个长城个城墙度咧露出个尸骨，就变咗我哋而家听到最早嘅最后嗰个版本啦。 明明人哋最初真系为咗打仗，为咩啊？为国家而打仗，跟住死噶嘛？即 系 个死咧，系死得几五光烈啊？系咪先啊？我殉职喎，叫做啱唔啱啊？ 但系开头系谋反嘅， 系啊， 即系佢开头系谋反嘅，系啊， 即系跟住而家无端变咗起起烂老 实， 系啊，死鬼咗。咁呢个故事有咩咁值得去讲啫？ 唔系嗱，你有冇发觉成个古仔咧？如果阿天一问得好啦，你由最初左转嗰个年代记载嘅就 系 有个叫纪良嘅人谋反，跟住佢老婆咧就喺嗰度路边度咧就拜祭佢，咁啲国君咧就想话，不如我都嚟拜一拜你老公啦。个老婆就唔好啦，我老公咧系大罪之身，你唔好嚟拜祭我啦。 我觉得呢件事咁简单， 好猜尾啦。但系咧，你有冇发觉佢个重点就系话咧，呢个女人咧好有礼啊，佢好守礼啊，即系唔啱规矩你就唔好过嚟啦。咁样其实都系用个女人做主角，但系一路演变去到后来咧，女人系主角。但系个女人个主角就变咗咧，就系 变咗淫妇， 唔系淫妇，冇淫妇， 佢都系喺条街度冲凉啫，又未到去淫妇嘅。 佢变咗咧就系好忠贞啊！即系个老公死咗之后咧，佢唔系净系默默帮佢守哀咁简单，佢直情系喊啊！即系咧走去咧周围呼天抢地，我冇咗个老公啊！ 到逼婚嗰件事已经唔好啦，系咪？毁咗形象。 唔系，但我而家我 继续忠贞，即系你谂下，佢成个忠贞嗰个脉络系一样嘅。你望到我身，你就要负责任。 哦、即系冇感情，我都要咁样噶啦。 唔系，即系你做白毛金记之呢个叫守节咁样啊嘛。然后去到最尾，老公死咗咧，佢唔会话咁啊，树蛋都我走咯。佢仲会去喊，然后仲要咧唔揾到佢咧都唔得，所以佢喊冧咗个长城咧，直情系有一种古人咧就话上天都俾你感动到啦， 孝感动天、啊，孝 感动天啊！你而家呢个老婆几咁忠贞不二啊！所以我俾翻条诗你咁样。 喂，但我唔开心喎、啊，而家听到呢个版本， 系咪成个古仔唔同晒啦？ 冇啊，即系我有个感觉咧，我俾阿孟姜女呃做到年。你听个故事本身唔系咁噶嘛，喂大佬啊， 系啊， 原来个故事 你睇完之后你啱啱先记得啫嘛， 唔系啊，咁起码我有记得过，哇呢个好轰烈嘅故事，孟姜女会哭崩长城，呢七隻字我都仲记得啊， 系啊， 原来即系最基本个版本都冇长城出现嘅咁样， 系啊，冇啊， 同埋咧，我想问咧，即系以前，可能古时咧，即系可能冇乜呢个叫。即系古仔啊？点解呢个故事、一个叫做咁简单、啊？ 系咪真系咁值得去讲咧？系咪 咁多个朝代讲、啊、噶？ 唔系我谂，因为你要明白咧，古人咧其实今人都系噶，好中意咧将一啲嘅主角咧，将佢化为一个咧值得歌颂嘅版本，一个咧大家要学习英雄嘅对象。咁而家你睇大陆好多噶嘛，孟姜女咧，点解历朝历代都会不停去歌颂咧？甚至乎后来咧起啲庙出嚟咧，会供奉佢咧，因为佢就希望鼓励咧大家就系、是、喂学佢啊，要守。节 对个老公咧要尽呢一个咧即系终结嘅，佢死咗咧唔系就咁算数噶，你要表示极度嘅哀怨，你要喊嘅，你仲要 长城都冧， 系啦，你仲要为咗佢一齐，其实佢系想提倡大家咧，如果你谂下冇呢啲古仔咧，喂我老公死咗，我听日改嫁咯，咁咪唔得噶嘛，佢就要大家咧就话唔准啦。你唔准改嫁，仲要好伤心添，你仲要喊到即系肥哩肥嚟嘅咁样。 咁我想问啊，边一个去将呢个故事咧嚟考究翻？系原来最初系喺即系咁早之前系即系咁样。 呢本书嘅作者啊， 其实好多应该咁讲，佢考究嗰啲书咧，都唔系嗰啲秘密文章嚟嘅。佢左转，头先大家都话听都听过，只不过咧，大家有冇心机去将嗰个古仔揾翻出嚟？ 个源头 系啦，同埋咧嗱，严格嚟讲咧，你可以话无伤大雅啦，即系究竟万双女， 我都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嚟嘅，本身冇名噶嘛，后屘 唔系有噶，因为佢去到好后期咧，个老公个名都冇变过噶，都系叫纪良。 Okay, 哦、 只不过咧个老婆咧由原本得纪良妻咧，就变咗作咗个全名俾佢咯，就孟仲之啊，姓孟嘅。 咁、哦、啊，因为佢个主体要歌颂呢个女性噶嘛，所以唔可以冇名咯、 啊。系啊，好啦，嗱，咁跟住咧，然后仲有另一个咧，嗱，不如俾你拣啦，你想讲咧？究竟啊， 仲有几分钟，我仲可以开故事讲啊？ 可以，好短短地讲啦。究竟你想讲话刘禅系咪扶不起嘅阿斗啊？定系你想讲咧，原来武大郎系好高大啊？ 武大郎，武大郎，我中意武大郎， 我都估到噶啦，真系仲好紧张啊！依家武大郎个古仔系点噶？ 武大郎点会高大啊？ 系啦，武大郎个古仔 同潘金莲有关 系噶。系啊，潘金莲啦，系啊， 武松嗰啲系嗰啲 friend 嚟噶， 武松系佢嘅细佬啊嘛。 系啦，人嚟噶嘛。 原本咧嗱，嗰个古仔咧。 喂，唔系大陆武啊？ 唔系，系啦，原本个古仔咧，大家成日听好多咧，就话武大郎咧身高就唔够五尺，样样衰衰，俾人就话佢咧三寸钉谷树皮，原来咁样闹人嘅，三寸钉谷树皮武大郎咁样， 冇再讲落去啦。 系啦，但潘金莲咧就系咧， 潘金莲啦，天出长啦， 哇，娇艳欲滴嘅人哋，本来就话咁靓嘅，咁然后咧就话啊，佢同阿西门庆咧就搞埋一堆， 系西门庆 嘅，西门庆一定要噶嘛，即系嘈查你啊走出嚟啦， 即系善男。文啊，好似都演绎过呢个角色。 系啦，佢话咧几百年嚟咧，一直个形象都系咁嘅。武大郎就系矮冬瓜，呢个咧潘金莲就系淫妇嚟嘅咁样。但佢话咧，后来有人就翻案嗱，今次唔敢话佢系权威答案。 哦 okay、 但佢话有人提供多一个证据就话，唔系武大郎好高大噶，其实你屈咗佢咗咁样。 人系有希望嘅，系有明天嘅，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话咧有啲人咧，考究咧，即系嗱，呢个都系嗰句，俾多个版本嚟参考嘅啫。有人考据咧，佢就话唔系，武大郎咧，其实就系喺明朝永乐年间清河县个县令，佢个名叫做武直啊。 哦， 边个直咧？就系直树武子个直啦。 O K， 系啦， 武 直，系啦，好在唔系叫武直树啫。咁佢话呢个武直系咩人嚟嘅咧？佢话呢个武直咧，能文能武。而且咧身材高大，咁咧亦都系咧疏财仗义，佢个老婆咧亦都对佢咧好好个嫁俾佢。 喂，两个个形象都唔同咗，潘金莲都善良咗。 系啦，咁嗱，好快你就见到个剧情好似噶咯。 Okay、 但系点解咧？去到后来咧，佢就因为细个家贫啦，佢个好朋友咧有个朋友咧叫做黄唐，就唔系白糖啲 friend 啊。系啦，佢话咧佢个朋友黄唐咧就成日帮呢个武直嘅，到后来咧呢个武直咧就做咗县令，即系做咗官啦。咁佢 friend 咧，阿黄唐咧就话：，喂，我而家仲好穷，你以前系我接济你嘅，你个帮翻我得唔得啊？走下后门啦，咁样。咁但系阿武直好正直噶嘛， 有 咩你叫啦？又正直又高大，佢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大协你。咁于是乎呢个黄唐咧，一怒之下咧，佢就咧想报仇。佢做啲咩事咧？佢就周围贴街招，佢老婆系淫妇嚟噶， 阴公嘅原来潘金莲，咪潘金莲惨啲咁。 系啦，而且咧仲有埋呢个人物出现，就系咧呢个黄唐咧就联合咧曾经俾武直，因为佢系县令嚟噶嘛，曾经惩罚过嘅恶霸西门庆，一齐出嚟咧诋毁武直。咁于是乎咧，佢话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佢话呢个武直咧，后来就俾呢一个黄唐咧传下传下咧，就变成大家口耳相传嘅三寸钉谷树皮。而佢老婆本来系贤妻良母嚟嘅，突然间就俾佢诋毁完之后咧，就话系一个荡妇。 我唔明啊，有一点唔明嘅嗱，你喺度嗰啲人言可畏啊，以讹传讹啊，明明啊潘金莲系一个好嘅大嫂，突然之间咧就变咗个淫妇。 但係呢啲可以俾人哋講啊，但佢明明係高大威猛，話佢三寸低呢啲，好難，係真㗎。其實我係好高大嘅，只不過你哋講到好似好矮咁咋。 其實有啲嘢你講下講下嗱， 即係問佢好唔抵。 我都話咯，你而家咧，我哋就話有相有圖有真相啊嘛。 係， 佢話如果以前咧古時候咧，大家口耳相傳咧，可能講下講下，你知唔知隔離村咧有個叫武直，你都唔見，你都冇見過佢、 啊。 你話你住喺條村你就識佢啫。如果我同你講，喂，你知唔知樂富有個阿強咧，好瘦嘅。佢啊，成日啊，垂涎阿田嘅美色噶， 吓、 啊、你都唔知嗰阿强咩人嚟噶， 系啊， 可能阿强系好大份噶。 我听到之后咧，就会讲嗰个啊，瘦过个柴咁样 啊，系 啊，佢、啊、叫咩咩强啊，跟住就越讲越多咁样噶啦嘛，以后 系啊，即系嗱，但系呢一啲都系其中一个版本咯、嗯，因为冇人话咧呢个武大郎佢就系呢个所谓武直嚟嘅，大家就觉得咧似啫，咁、 嗯、 所以咧嗱呢本书特 别，我哋完全唔似噶， 唔系即系话佢个经历啊，因为 个经历 系啦，因为都系个西门庆啊，同埋大家解释到咧，就话点解潘金莲突然间变咗淫妇咁样？咁呢本书咧，其实有好多咧，嗰啲标题嘅，我就咁读俾你听咧。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睇历史嗰啲朋友咧、嗯，你只可以睇下嘅。譬如佢话，究竟周幽王有冇真系咧烽火戏诸侯咧？究竟秦始皇系咪真系吕不韦嘅私生子咧？佢话咧，究竟赤壁之战咧，曹操有冇烧咗啲连环船自己走咗咧？甚至乎咧，我哋最近求签咪求咗咧，话呢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咧， 系啊系啊，佢马谡啊红咗一排噶嘛， 系啦，呢个阿叔就好红啊嘛，佢都有考究咧，佢话究竟佢真系俾诸葛亮斩死啊，定系佢系喺第二啲情况之下死咧咁样？武则天究竟有冇咧，真系好似阿冯宝宝咁样咧，碾死咗自己嘅女咧？嗱，呢啲全部都喺佢呢本书里边，即系为你辟谣。可能会俾多个版本大家考究一下。 喂，成日都拍咁多古装片，其实呢一啲另外嘅版本攞嚟拍下咧，都几有趣。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节目咧好多谢请到武直同埋潘金莲啊。 Yes， 我出场啦。 听日见啦，拜拜。 拜拜。